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屋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到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35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5，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63.21美元，卖出价是176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家好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哈！今日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喺朝头早嘅时候已经一早翻咗嚟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啊，等住你哋起身啊，扭开收音机。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咁啊今日都系湿湿地噶啦，哈！咁啊会唔会多雨咧？咁啊天文台就话稍后骤雨会较多，咁啊系咪真嘅咧？咁我哋都留意住咁啊。即系小心啲嘅，咁啊防一防嘅，咁啊拎把缩骨遮咗佢咯。二叔、三叔、四叔啊，全部啲亲戚 call 晒出嚟，咁啊冇有怕啦，系咪？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需要专注做一件事啊，非常之重要。有啲乜嘢专注嘅技巧呢？好多嘅成功人士佢哋就话到啦，啊，你想专心做一件事咧，有几个方法。第一，你好中意呢一件事；第二，呢件事俾你嘅回报系好高噶；第三，就有一个好好嘅理由令到你去做呢一件事。啊，好多时咧，如果你系我细个啊嘛，我细个读书咧，唔系话下下都好集中精神噶嘛。是因为缺少了以上这三个重要的元素，一小个还没想得通想得透啊，第日哇如果读书读得好叻嘅，哇又做律师又做大状咁样，哇咁就好啦。定係諗到呢样嘢呢，但冇諗到其实背后嗰个付出啊，嗰一样嘢感觉唔到呢，你嗰个力呢都係差啲。好啦，如果你缺少了呢三件事嘅话，咁有啲乜嘢都可以推动到你好专心去到做一件事，唔会个心飞嚟飞去呢，就係对生命嘅热爱啦。仲有一个讲法㗎喎，咁同成功啊或者同好多理想呢就冇乜特别大嘅关系。反而佢就係话，如果你能够享受生命嘅每一刻，你能够感觉得到自己活着嘅重要性嘅话呢，你亦都可以发挥到你专注嘅力量，可以好专心做每一件事，因为你完全唔想浪费时间，你觉得自己活着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你好想投入喺自己生命上嘅每一刻啊，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角落嘅话咧，你都可以好专心嘅。今日朝头早你啊谂一谂啊，喺我工作嘅时候 Happy Friday 啦，唔好净系个心啊唔知飞咗去边度啦，都谂下有啲乜嘢嘅动力系令到你嘅工作可以更加投入嘅咧。犯错吗？多讲发现是错，非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可能我爱红，但或者傻，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非自由，非自由，完全非自由，完全非自由。是我令你着了火，偏偏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信着了我，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语满天飞，放过我吧，太自我太得意。是他不想太乖，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清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欢摇摆，孤身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果不经意是美，飞飞念念记，尽是没结果，喜欢依然是你。 刘飞飞啊！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 Barbie 林慧啊！转天气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听到身边嘅人咧打乞嗤啦、流鼻水，又或者系咁捽眼、捽鼻，梗系因为同我一样都开始有鼻敏感发作啦。我哋除咗会流鼻水、打乞嗤，个鼻好痕，甚至乎咧会有鼻塞或者鼻水倒流嘅情况，因而会诱发到喉咙发炎添噶。有啲患者咧，甚至乎会成日都觉得只眼好痕、眼痛，或者系咁流眼水。其实除咗转天气之外，亦都要留意一下家居、办公室或者系日常活动嘅环境，会唔会暗藏致敏源呢？要预防鼻敏感，首先咧就应该减少接触致敏源。屋企应该要成日都换床单、被铺、枕头袋。如果鼻敏感嘅情况持续，而且好严重嘅话咧，就要减少接触有毛发的动物了。另外，冷气机或者空气清新机的隔层网都要定时清洗，减少尘螨的积聚。平日就可以多些做带氧运动，因为带氧运动是可以帮助整个上呼吸道保持健康的状态的，亦都能够舒缓鼻敏感对身体的影响。最后都是老生常谈了，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有充足的睡眠，吃多些菜、多些生果和有营养的食物，这样就可以帮身体增强抵抗力，减少患上上呼吸道感染的机会了。除了刚才讲过的那些，其实有专家也都讲过，如果是咽喉的问题，例如是呼吸道敏感，原来是很容易诱发感冒的。讲到这里，都是时候要看看我们人体下颚的结构了。其实我们的下颚是有很多淋巴腺的，腮腺、甲状腺、舌下腺都是负责我们身体的营养供应的。如果淋巴结或者淋巴管受压，那代谢废物的速度就会减慢了。医生也都提我们，如果感觉到下颚有不适甚至乎痛楚，就应该要尽快求医了。因为一般人都未必分到刚才讲过几个腺体是在什么位置，如果不能够自己准确地辨别到是哪一个部位的痛楚，找医生帮手就最安全了。最后，医生都建议大家，如果你和我林慧一样都是长期受鼻敏感困扰，就可以试下用一些含有薄荷成分的镇痛剂。当然你要肯定自己身体对薄荷是没有不良反应先。如果接受到的话，薄荷除了可以舒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之外，其实都有消炎作用的。医生又说，在颈部的淋巴腺很多都是用来抵抗细菌病毒的，而在大自然里面，薄荷的香薰就可以杀菌。当大家经常用薄荷去按摩鼻翼两边、下颚和颈侧边的两块肌肉，除了可以舒缓肌肉绷紧之外，同时都可以舒缓气管里面的平滑舒张。最后，医生亦都提醒大家，要减少敏感的烦恼，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每日都花几分钟去护理颈部。如果呼吸不畅顺，就代表身体出现警号了。一般按摩之后十分钟，血液循环会得到改善，鼻塞的情况通常都会连带改善的。再加上如果可以睡到一觉好觉，就可以应对到鼻敏感的烦恼啦。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 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转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福披，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星期六日嘅天气啊点咧？咁啊，天文台就话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初时咧骤雨就较为频密啦。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去到郊外嗰度玩啊？咁但係如果你諗住喺返市區嗰度嘅，都有啲地方呢可以介紹下俾你㗎噃。咁佢一去呢打下卡又好，或者去嗰度呢舒筋活絡，或者做下一啲文青都係好事嚟㗎。喺灣仔呢，咁富德樓平平無奇嘅唐樓呢，其實亦都係藝文，即係一啲藝術啊文化嘅集中地嚟㗎。咁樓高14層啦，入面亦都有17個嘅藝術單位，當中包括呢就是文化藝術嘅工作室啊，有啲音樂嘅單位，電影畫廊、手作小店，以及呢就教育工作等等嘅單位㗎喎。而14樓呢就是一個獨立嘅書店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去呢就望一望，嘩喺入面呢即係文青嘅風格呢都幾厲害嘅。好啦，如果你想要係搵一啲咖啡元素比較上強嘅話呢，灣仔都有啲咖啡喎，菲林明道附近啦。咁主題呢都係同大自然啦、四季相當之有關嘅，都係擺咗好多嘅花位嘅一個嘅靚靚主題。今日咖啡店呢好多時呢都係用呢啲叫大地嘅顏色去做主調呢，令到人哋感覺呢就可以放鬆啲、舒服啲啦。好啦，另外一個呢你淨係想吹下風嘅都得㗎喎。咁灣仔碼頭海濱渡轮码头半主题区宣布就进一步开放，当然费用完全免费啦。今次所开放的休憩用地总共就有2750平方米，位置就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至到湾仔码头之间， 我之前呢就去过，不过我之前去嘅时候呢都仲係工地嚟嘅，或者有啲围板啊，咁而家呢就应该开咗好多啦，咁进一步开放嘛，係咪啊，见到呢好多嘅照片都话到啊，呢一个位置啊係会以木嘅颜色呢去到做主调㗎，亦都会加入咗呢就係、全新嘅一啲叫做霓虹灯嘅框框等等嘅元素设计，令到大家呢就可以去嗰度呢就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打到嗰啲不同风格嘅卡。啊，更加呢会系最新嘅一个宠物友善长廊之一嚟㗎喎。啊，呢个海滨呢就宽阔啊，令到人哋有一种咧就心旷神怡嘅感觉。咁啊，湾仔码头另外一边啦，咁亦都有咧就系著名本地插画师所设计嘅一啲主题嘅卡通壁画，巨型卡通公仔啊，亦都有超过咧就系20个嘅打卡位嘅。咁如果依家大细去拍拖去嘅，啊都我觉得几啱嘅。更加有一个咧就系期间限定嘅粉红隧道同埋玫瑰通道，咁啊大家咧有机会嘅时候都可以去一去湾仔码头海滨啊。呢个我觉得咧都系几靓几值得去嘅。如果你话想影相嘅话咧，咁啊之前有黄花风铃木啦，咁啊而家就转咗啦。咁啊春天啊百花齐放，咁啊而家系开啲乜嘢咧？一个咧就系叫做兰花型。兰花型咧，咁啊一种嘅花，咁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系开嘅，咁佢就好似满天星咁，一束一束好大束嘅，咁啊但系佢咧就望上去远望嘅时候咧就紫紫地、蓝蓝地咁样嘅，咁所以咧都几靓嘅，咁希望咧即系就算天阴，大家都可以影到靓嘅相啦。例如咧就系星街啦、荔枝角公园咧都有呢啲嘅树嘅品种嘅，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到嗰度望一望，感受一下呢啲大自然嘅美丽啦。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怪已梦游，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用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驱散每处黑暗， 刻上爱的魔法，留人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等阵，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人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可观赏。怕你看不到，神秘的流言怒号，是你太高深。定律与变数，太似陌生的光谱，只人看不到。我决心公布，期望你能明白，就最好。期待一起苍老。 每个咒语太过神奇，又仿佛开心得可以飞，不需占卜。 之后惊 Winky 啊 ，A 零恋爱物语啊，出边22度嘅气温，好快脆咧，到6:30咯，咁我哋先听听咧就系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黐住黐住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至今造成四人死亡，包括一名女童。事发在凌晨大约三点，搭起楼五楼一个单位起火。警方接获多名住客报案，指有多人被困，其中一人在现场证实死亡，另外三人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正调查起火原因。大围有两架私家车相撞，四人受伤。一架私家车沿车公庙路行驶，在田心街交界拦腰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之后重叠。两架车的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和乘客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一名男司机受轻伤，自行离开现场。三名女乘客和司机亦都受到轻伤，其中两人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对夫妇，妻子的感染源头不明，潜伏期内到过多间食肆和商户购物，以及和多名亲友聚会。这对夫妇住在洪水桥清雅居，女患者在九龙湾宏天广场的卓健医疗任职会计经理，工作不涉及接触病人，最后一日翻工是今个月十二号。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其余五名家人亦都初步确诊，包括女患者的爸爸，他首先发病，不排除是这个家庭的传染者。美国制裁俄罗斯32名个人和实体，同埋驱逐10名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之后，英国召见俄罗斯驻英大使，指责俄罗斯进行邪恶行为。同一时间，波兰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出境。乌克兰提出抗议，不满俄罗斯下星期起封锁海峡，声称进行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是时候缓和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他仍然准备好同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外交部认为，西方国家正是发动宣传战，指责波兰只是听命于美国，又促请西方劝喻乌克兰缓和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有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针之后嘅一两天会发生，一般系轻微，就一两日就会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6嘅时间，打俾钟哥同佢讲句早晨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唉，出边啊，22度嘅气温啊，朝头早咧，好似有啲寒寒地嘅，因为我而家坐喺呢个位置都有啲冻冻地嘅，钟哥。 我而家望出去咧，就灰灰地咧个天，但系咧已经光晒。 哦。 咁天文台话好似落雨啊嘛，系嘛？ 系啊，今日一两阵雨，呢啲天咧系我最唔中意嘅天气嚟嘅。 哦。不过好似最近都系咁样啦，嚟紧又好似系咁样啦， 系 即系而家咁样就好似系咩啲回南天，好似走咗，而家又翻嚟， 系 啦，人有时又走咗， 系春天都系咁噶啦， 系啊，你有冇成日唔记得啲嘢噶？ 有啊，经常噶，呢头做完或者呢头谂住咗啲嘢咧，跟住转个头可能一有第二啲新嘅就冚咗个 idea 之后咧，就要就要谂办法谂翻起咯。 嗱，但系你有啲嘢始终你都会记得噶， 系冇错， 随住时代不断 向前行啊，咁你以前记得一啲嘢咧，慢慢咧你唔会记得晒全部噶嘛，你会记得呢件事嘅可能其中几个片段， 系 你即系譬如话你今日曾经去过饮茶，咁你饮茶嘅片段，你饮完茶之后，你梗系记得晒啦，咁可能你隔下隔咗一两个月之后，你记得你今日去过饮茶。但系饮茶里边发生过啲咩事呢？你未必会全部记得， 系、 你会记得某几个画面咁样、 除非倒写茶落阿妈嗰度， 系啦，咁你记得倒写茶落阿妈嗰个画面。咁、但系你点样入呢间茶楼？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 可能唔记得系咪？ 系啊。 咁如果突然之间有人问你，咩啊？白元浩啊，你可唔可以由头到尾讲翻晒成个过程俾我听得唔得啊？由你入呢间茶楼去到倒写茶落阿妈度。 梗唔得，梗唔得啦！仲要讲翻话，你嗰阵时攞几多号丑？哇，讲到真系犀利哦！ 好啦，咁但系如果有人逼你一定要记翻晒，你估你会发生啲乜嘢事咧？ 我会崩溃咯， 崩溃又唔会 点记啊？记唔到嗱，除非佢事先同我讲嗱，一阵间餐茶你要记得晒你一阵间餐茶嘅所有步骤，咁我就会俾心机记。如果唔系咧，突然间叫我 call 翻啲 memory 咧，好难噶。 呢、这个就是最神奇的地方，我哋脑袋里边最神奇的地方。嗱、如果你要记翻某一啲嘢咧，好得意嘅。咁你可能会记得某里边发生嘅，当佢原由头到尾可能有十个片段咁样啦。咁、你会记得啊，我只系记得咗13579样，24680咧，我忘记咗。咁点算咧？咁如果你一定要去记翻晒成个过程12345678910嘅时候咧，你个脑袋会好聪明噶、哦。你会将啲消失咗嘅24680咧，你慢慢砌翻落去。 诶、 咁但系咧，24680系咪真系发生过嘅过程咧？ 就唔一定啦。 嗯，即系可能同其他饮茶嘅日数嘅发生嘅过程捞埋咗一齐， 有可能，亦有可能咧，就系、是、你自己作咗一啲嘢摆翻落去，你自己唔知道，咁、令到成件事咧又由一去翻到十。 嗯， 咁成件事咧对于你嚟讲咧就好有逻辑啦，一至十齐翻晒，但系真系发生嘅、可能净系得一三五七九。 嗯， 二四六八十咧。就是因为你唔记得咗，但是你又要记返呢件事、于是你要令到呢件事好有逻辑地出现返喺你嘅脑海里边，夹、硬将佢塞返落去。 係啊，钟哥，其实呢我咁样理解啊，算唔算其实有好多记忆嘅片段呢唔係我忘记咗，而係我 call 唔返佢出嚟呢，佢仲喺度嘅，不过我 call 唔到佢出嚟。 嗱、呢、這个又有可能，又有可能。但係呢我哋你知我哋嘅脑袋里边我人都好聪明㗎嘛、有时候有啲嘢呢你会哎呀忘记咗佢先，因为你脑里边已经唔够 data， 你要忘记咗某啲嘢先至可以记得新嘅嘢啊嘛，即系始终有一个局限喺度。咁我哋就系成日会隔咗段时间之后咧，我哋就会塞翻某一啲嘢，令到原本一件事唔记得咗嘅部分咧、变翻齐整啊嘛。所以你记住一样嘢，如果有时候我哋记翻一啲好旧嘅嘢咧，你未必会你千祈唔好相信。嗰件就係事實嘅全部。 哦，即 係 自己都唔好信自己先，可能自己呃緊自己都唔知喎。 呀，就係啦，有可能係啊，未必係咁樣噶。嗰日去飲茶咧，我可能係其實原本我係搭的士去嘅，但係你為咗要令到嗰件事挪出翻咧，唔係，我嗰日好似係搭巴士去嘅喎、你就會撈亂咗呢啲嘢啦。嗱，講就無謂啊，即係要測試最實際。 係啊， 你留意一樣嘢嗱，如果你譬如話同我啲舊朋友見面。即係最常見嘅，譬如小學同學聚會咁樣啦。咁而家啲小學同學喺埋一齊，一定係想當年，僆仔嘅時候，我哋上堂乜乜乜咁樣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時候咧，當大家去回首同一件事嘅時候，譬如話嗰日上 Miss 堂，我哋喺度傳紙仔咁樣有一件事啊。你有冇留意？當大家回首當年嘅時候，講下講下同一件事。大家会有唔同嘅版本出现。 系啊系啊，嗱、有啲人就可能会话，其实嗰张纸仔系边个边个传嘅，但唔系喎，嗰张纸仔原来系第二个传嘅咁样。 就系、啦，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因为其实大家都开始唔记得咗传纸仔呢件事。但系我哋唔系全部唔记得，我哋每人记得某一部分。咁其他嗰啲部分咧，就系、根据唔同嘅人自己摄落去嘅画面，所以捞下捞下就变咗个个讲嘅都唔同。 哎呀，咁我好混乱啊！到底边个系事实，边个系我做出嚟嘅幻觉啊？ 所以就系冇人知咯。 唔紧要啦，大家倾完开心咪算咯，系咪？ 系啊，所以我哋回首当年咧，其实就系不如我哋尝试一下。找回一个最似样而我们大家都觉得哦是的、那次传纸仔的真相出来咯。 而是大家妥协的一个真相出来。 有可能是的。 好啊。好，麻烦钟哥，我们转头再见。 再见，拜拜。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喺食饭之前食啲前菜嘅咧？啊，我自己就好中意，特别咧，如果我食京菜嘅话咧，哇，我中意食佢好多唔同嘅前菜，例如系西芹鸭掌。谂起都好食。另外一个咧就系、海蜇拌粉皮。好多人认为咧，水母同海蜇咧就系、两种唔同嘅生物嚟嘅，或者系、又系一样嘅。吓、好多嘅混淆喺入边。前者一般嚟讲咧就喺即系讲紧呢一个水母啊，喺海入边游嚟游去，好自由咁浮下浮下，卜卜卜咁样喐下喐下。后者通常咧就会摆造成为咧就系好精美嘅造型啊，然后就变咗凉拌推出嚟啦。啊，事实系咪咁咧？嗱，海入边咧好大嘅，有好多唔同嘅生物，有好多都好靓嘅。啊，例如咧就珊瑚好靓啦，水母都好靓嘅，特别咧喺你水底望翻上去，经过太阳折射嘅水母啊，特别漂亮。 不过水母呢，咁大家都觉得又爱又恨啦，大家都知道㗎啦。佢呢就係好奇妙嘅泳姿，好似一个一个气泡咁样游水，而且呢就有透明嘅外形，用流动去到形容佢哋前行嘅方式呢就最好啦。第二呢，这个就要担心啦，佢哋有毒嘅个性啊。咁靓嘅嘢，大自然嚟讲，通常都系梗系唔会咁傻啦，系咪？吸引咗其他嘢啊，就会原来有毒噶、哦，佢会令到人麻痹啦，严重起上嚟啊，仲有机会咧，可能会死亡噶。所以话佢虽然好靓，但系佢亦都咧就系好危险嘅。啊，水母睇上嚟咧，其实都几靓啦。佢嘅构造亦都相当之简单嘅啫，系一种单细胞嘅，系一种细胞性嘅生物嚟噶。身体有 98% 是水来的，没有肌肉，也都没有它的骨骼的，由外而内都是很简单，有几层的胶层，它们的胶就不是我们的塑胶，这些胶层对它来说就是用那些叫做浮的作用的。水母的出现甚至乎专家推算原来比恐龙重要早，哇，不是吗？种类就有很多的，根据统计就有超过250种，无论是热带、温带、浅水带、深海都有见到水母的。而我们经常烹调的海蜇就是其中的一种的水母来的。所以水母和海蜇你又可以说是一样，但又不可以说是一样，因为水母本身都有很多个的类别的。人所说的海蜇其实就是水母的一个俗称来的。严格来说，真正的海蜇就是水母家族的一小部分的分支，作为水母的下属来的。海蜇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太多了，不一一讲了。今天海蜇来讲，它就是那个叫散径，就是它的水母卜卜那个位置，一般来讲就是30至50厘米，它的外表就是圆形卜卜的外层就比较上光滑的。可能那个散布就会呈现一些叫做红褐色、青蓝色、淡黄色等等的。好啦，除了是讲紧呢啲我哋食用嘅海蜇水母其中嘅一种之外啦，其实亦都有人造嘅海蜇噶。咁啊，你又中唔中意食海蜇咧？你又中意点食咧？吓，我自己咧都系中意食嘅。嗱，头先讲咗啦，就系呢个海蜇拌粉皮，咁啊加啲麻酱咧，或者加啲麻油喺上面咧，我就觉得已经咧系好香甜，系好爽，好中意食噶啦。香港的水域都相当之靓嘅，好多时咧，我喺海岸侧边都会见到有水母浮下浮下，所以我又见到海嗰啲咧，我都会统称佢做水母，唔会再叫海蜇噶啦。 夜晚到要玩唐山，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冲西贡。灣仔金鐘都有新觀眾，早午晚淨係玩，我冇困難，唔願面對有責任，伴你全日裏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盡是甜飯，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夠好玩便會瞓。We 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積架，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 你咪揸緊 GTA 啊？ 機師， 喂你降落甩尾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別夠好玩便會瞓。 习惯，就系、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返，手機穩穩也毀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 今日呢就係、是、星期五嚟嘅，一至四都唔敢講玩咗先至瞓，今晚得啦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今天工作一切顺利，然后轻轻松松可以咧就喺周末嘅时间好好地休息下。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喺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自然探索学会嘅委员 Christina 喺度。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嚟紧咧星期五六啦，咁啊可能天气未必好好，不过我哋都有啲嘅行山路线咧就待定袋先、啊、，Christina。 喂，系啊，就算唔好天咧，有少少微雨都好啦，我哋都可以照出动嘅，咁啊准备充足就可以啦。咁啊记得带定多件咧防风防雨嘅即系雨褛啦、 哦啊， 或者外套啦。 系啊， 咁其实咧都可以去亲亲大自然嘅。 嗯，防雨好紧要啊，因为咧有阵时最令到我哋冻嘅咧就系、是、因为湿咗，然后好大风。因为我记得咧，啲风咧不断吹嘅时候咧，可以令到我哋嗰个体温流失快30%啊！ 嗯，系啊，冇错啊，我哋即系天气学里边有个叫 wind chill 嘅指数嘅，咁、一大风咧，咁再加埋湿咗嘅时候咧，咁就好容易就系嗰、那个。即係嗰個 wind chill 嘅指數咧，其實會話俾你聽，喂呢樣嘢好高、哦，即係指數越高咧，就係、是、即係你喺大自然裏邊，即係遇到嗰個減温嘅程度就會越高噶啦。 嗯，咁呢啲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咁如果有啲路線嘅話，有啲乜嘢啱我哋去行嘅咧？ 啊，雖然天氣唔好咧，但係咧簡單短短地嘅路線咧都幾好玩㗎。咁、啊，譬如咧就係、是、荃灣啦。咁荃灣咧，源泉古道咧，我諗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會。行過啦，咁就一條咧係由元朗去到荃灣嘅古道，咁而家咧都鋪得好好噶啦，係一條完全古道交流徑。咁咧就好簡單嘅啫，個起步點咧就係去到荃灣嘅港安醫院嗰度咧，就有一個即係石級，咁就一路咧上去就係噶啦。 細細地嘅個入口，大家要望一望，望真啲啊！ 是啦，咁啊，啱啱喺个转弯角落头就运动场隔篱个位置。 嗯， 咁啊，完全嗰度你又唔使行晒嘅，但系咧就好好风景嘅。但系不过先要挨咗好多石级先啦。 嗯， 咁啊，行到上去最近嘅下花山咧，其实你都已经可以饱览成个荃湾啦、青衣嘅景色噶啦。 嗯，下花山咧上到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咪都几吃力啊？定还是其实一样几轻松，大人细路一齐上都容易上嘅咧？ 嗯，头嗰段咧都真系会吃力一啲嘅，因为咧佢连续好多石级噶。咁啊，嗰个上斜加埋个石级咧，其实大家都可能会觉得疲倦嘅。咁、但系咧，慢慢行咧，其实都可以嘅，系啦。咁啊，去到即系行多少少石级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到下花山嘅山顶噶啦。 嗯，咁上到山顶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其他方向去噶咯，系嘛？ 是啦，如果你仲想再去就是有力气嘅再去探索一下嘅话呢，咁你可以过埋隔篱嘅石龙拱啦。 嗯。 行到去过去石龙拱呢都可以系即係一个非常之优美嘅景色，因为呢嗰度有个凉亭啦，喺完全古道中间㗎啦。咁跟住呢系喺石龙拱上面就有个山顶即係石龙拱嘅山顶系474，咁呢度咧都已經係附近一帶最高嘅位置啦。咁啊，上面都有好多石景噶，無論下花山又好，石龍拱都好。咁啊，如果身手好嘅，可以爬上去呢啲就係石上面影相啦。咁我嗰日咧就喺下花山嗰度咧就上咗一嚿石，我覺得嗰嚿石非常之得意， 又係做製品啊嘛，你係攤喺度， 就好似生日蛋糕咁樣樣， 喺一個角度望埋佢咧，成個蛋糕咁啊，自己咧就喺嗰個位置咧，就好似即係如果企喺度，其實可以扮一個蠟燭，即係喺度插喺個生日蛋糕上邊。 嗯。 不過咧，我就中意咧，即係自從有一次咧去咗南丫島一個天空祭壇之後咧，我就覺得、啊、哇！呢啲咁大嘅石頭上邊咧，喺上邊扮呢個祭品係非常之得意 啊，都幾好玩啊嚇！喂，但係呢一條路咧，如果我哋去到呢啲咁高嘅地方啦，我哋又好難行曬成條長嘅路嘅時候咧，中間有冇幾多啲地方可以俾我哋聽眾參考一下？就係、是有啲走嘅位啊，呢啲走嘅位咧又係幾好行嘅，又唔會覺得咧係好似中途放棄，可以變成一條短啲嘅路咁樣嘅咧？ 哦其實咧，如果行到去石龍拱嘅話咧，咁就可以就行到去丁九園啦、 啊， 或者咧，如果大家有興趣食埋夜晚飯，其實可以行到去深井啦。 哇，係喎、哦，深井嘅燒鵝喎、 哦，係啦。大家知道出名燒鵝啦，咁啊但係食唔食燒鵝咧都可以隨住個人興趣選擇嘅。咁但係咧嗰度附近咧都其實多路走嘅。咁、 啊、 譬如下花山，我哋上完去，我哋可以去翻行多少少，可以去到川龍啦。 嗯， 係啦，或者咧、 川龍其實下晝有冇茶飲㗎？你知唔知啊？ 哦，冇嘅， 系咩？淨係朝頭早啊？哦 ，OK。 中午茶市都有，但係下午茶市咧就應該比較難啲啦。 嗯， 係啦， 係。 咁就或者去翻油金頭村咯，咁嗰度附近咧都可以落翻去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咁喺青山公路嗰度咧就可以有車走噶啦。 哦，咁啊呢啲短短地嘅路線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都唔錯啊！由荃灣嗰度出發咧，可以延伸去好多唔同地方嘅。咁如果你話荃灣我有力嘅，咁你咪由城門水塘嗰度又開始又有唔同嘅路段咯，係咪？都幾好玩嘅。咁大家待住呢啲路線啊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又介紹其他嘅方向咯 ，Christina。 嗯，好啊， 好啦、 啊， 下星期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6:56。政府统计处咧就有啲公布系咩嘅咧？发布有关于咧就系科技使用嘅情况嘅报告。好，望一望先。喺2020年嘅时间，大概有599万名。十岁以及咧就系以上嘅人士拥有智能手机，哇，十岁都有噶，原来智能手机嘅渗透率咧由2018年嘅89.8% 再上升多差唔多近3%，去到咧就系92.1%。不过咧，2020年啊，只系有68.1% 嘅65岁以及咧就以上嘅人士拥有智能手机。啊，换言言之啊，即系咧就超过30%嘅长者咧啊，原来佢哋系冇手机噶、哦。啊，统计处都表示啦，网上购物咧就系、是、绝对系可以话系非常流行啊，特别加上疫情啦，大家就唔出去嘅时候就用手机买嘢啦。15岁以及咧就以上嘅人士，咁啊喺统计之前12个月之内，曾经为个人事务而使用网上购物服务嘅10%啦，由3年前2018年啊，35.8%上升到43.1%。最常买嘅系咩咧？话我都八卦想知道。最常买嘅咧就系日用品啊，衣服鞋袜。其次咧就系网上订购一啲外卖嘅食物啊，咁啊可能订购外卖食物咧都会越嚟越多啦吓。以及咧就网上购买食品或者咧就系一啲嘅饮品。我自己咧就唔系成日喺网上边购物嗰啲人嚟嘅，即系account 咧都冇乜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海外买嘢嘅话咧，有阵时都有嘅，不过都唔系经常啊，真系要揾到一件心头好咧，跟住我先至咧会落单嘅。如果唔系平时嗰啲日用品咧，我都系习惯要见到嗰件货咁啊攞落去用只手啊攞住，跟住摆喺个篮嗰度，跟住推咯推去收银处嗰度。我觉得咧 shopping 或者系选购日用品咧，始终都系一种嘅乐趣嚟嘅。如果你话真系唔得闲啊，落街买嘅时候啦，咁啊网上边的而且确又有佢方便快捷嘅，咁啊通常都系送到嚟屋企门口添，咁啊你只系将啲货咧由门口嗰度执翻入去，咁啊悭咗嘅时间咧就做其他嘢咯，系咪？生活有好多种啊，咁啊视乎系边一个同你一齐生活嘅啫。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2%，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啦。 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寻找平成动漫终极结局，延续未完成的故事。集合平成动漫歌曲大奖音乐。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ヘセ平成年动漫歌曲音乐集。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估唔到你会咁细心去揀礼物咯，因为喺我心目中呢，射手座系比较自私啦，所以又少少令我改观。 Hello， 我系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性嘅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胡子同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是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7嘅时间，我未知道出边而家有冇落雨之前咧，咁啊先问一问啊交通嘅情况如何先。早晨啊 ，Irene。 早晨，小白。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星期五咯，咁啊会唔会即系啲人啊心散啊冇咁早出门都未塞住咧？ 呢、這个就未知住，不如讲下而家嘅外面交通情况先啦。 好啊， 讲下啲隧道先啦吓。将军澳隧道咧， 唔 好意思啊， 唔紧要。 蓝上镜之后咗。将军澳隧道啊 ，OK， 好啊，大家笑晒。咁啊，将军澳隧道咧就出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嘅。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暂时就系公主 道多車啲，龍尾就接近橋面嘅。咁就仲有咧，就係、提下大家啦，尖沙咀啊，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彌敦道交界咧，今朝早有交通燈失靈啊。咁所以咧，而家沿住彌敦道去天星碼頭方向嘅車，暫時係禁止右轉。梳士巴利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的方向的车呢就禁止右转去弥敦道的。总之梳士巴利道弥敦道交界呢就有交通灯失灵、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 希望快点好返啦。 弥 敦道、 所以大家都有点担心。那个位置跟 弟弟说、那个位置呢一塞起上来呢 就 是啊，朝头早一塞呢又塞到去科学馆那里，跟住转头可能又塞到去佐敦油麻地咁样。 是啊，都会啊，因为就算不是这个交通灯失灵啦，咁平时个繁忙时间呢都几塞车的。今朝早啊小白啊，有啲嘢要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嘅，就咁啊！港铁东铁线咧、今个星期日咧会有工程嘅。其实咧佢嗰个工程咧就系沙中线嘅过海段工程。咁其实港铁咧一早已经系讲咗嘅，宣布咗。咁佢哋咧总共系会做十次，之前做咗两次，嚟紧呢个星期日即系十八号系啦，就系、第三次。 即系嚟紧仲有，即系如果计埋十八号呢次嘅话啦， 仲会继续有噶， 即系仲有八次、哦。 系啦系啦，咁我哋都会稍后知道嘅时间就话俾大家听啦。咁嚟紧呢一次咧。就是18号即是嚟緊嘅星期日，咁就係呢东铁嘅红磡站啊，咁就来往红磡站至呢一个旺角站呢、就係会服务暂停嘅。咁 即係以旺角站为终点站㗎喇喎。 总之就係咁啦，唔好讲咩终唔终点终唔终点啦。咁红磡同埋呢一个旺角站嗰度呢就係、服务暂停啦。咁你去红磡站冇问题㗎，咁但係如果你旺角站呢就去唔到啦，咁点呢，港铁就已经讲咗嘅，咁佢就会提供呢一个免费嘅接驳巴士啦俾大家、不过呢就因为载力有限啊，都呼吁大家出门前呢就要留意呢个情况啦，咁、最好呢大家都可以考虑呢优先就使用港铁嘅替代线啦，咁譬如即係我咁讲举例啦，可能太子站或者旺角站，因为呢、个旺角东站嗰度服务暂停嘛，嗰日係因为人哋有工程要做啊，咁、大家要留意啦。 咁有冇话几点到几点咁样？ 系当日系应该系服务时间都系暂停噶啦。 哦，系啊， 系啊， 即系唔系话朝头早几个钟，跟住就放翻出嚟。 不是不是， 哦， 之前都系咁噶啦，咁系都系服务暂停嘅，咁啊少少影响咯对大家，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咁我见佢哋都仔细嘅，咁佢哋其实譬如琴日我搭港铁啦，咁佢都有一啲广播提大家，咁星期日会有工程，咁就系旺角站旺角东站嗰度咧服务暂停啊，来往呢个红磡至旺角东站服务暂停，咁佢都有张贴咗一啲告示提大家，咁我哋今朝又提下大家啦。咁同埋咧，大家可能会留意，咦，咁会唔会喂我车日照搭，会唔会扣多咗我钱啊？咁啊，港铁咧佢就会都密切监察呢个情况，咁就咧适时咧就会作出车务嘅调动同埋安排，咁啊亦都有特别嘅票务安排啦，以确保咧乘客就唔会因为今次而影响俾多咗钱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嘅。 如果 因为嗰啲系啊， 如果系新界东嘅居民，哇，都系谂住 俾多咗钱咧，咁佢就会当咁 俾翻你啦，咁大家留意住个余额啦，系咪先？咁但如果你话当日嘅话，我系新界东居民，咁我要直接好似平时咁样去到呢个红磡站就转隧巴嘅话，就要系咧，就要留意特别留意住添啦。 系啊系啊，咁如果真系觉得好论尽，咁你预松少时间咯。如果要搭佢哋嘅接驳巴士，因为有阵时可能人多日佢都控制唔到啊嘛，唔知点嘅情况嘛。如果咪自己不如稳阵啲啦，咁你咪好似佢哋咁讲咯，咁啊用佢哋嗰啲替代路线啦，或者索性，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都冇问题嘅，我觉得。 好啊，唔该晒 Irene， 好重要呢样嘢。如果唔系，大家咧就盲头乌蝇周围中 啊， 嗰日。 系啊，系啊，唔该。 好，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一问阿 O 啦。阿 O 喺咪度？ 喂 ，Hello 小白 ，Hello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系天气如何咧？ 天气又麻麻地啦，落住毛毛雨啊， 雨粉嗰啲啦。 雨粉粉嗰啲咯，即系你揸，如果驾驶嘅话，你唔开水拨又唔得，你个水拨又唔使开得咁密嗰啲咯， 冤 样样咁样，麻烦啲咯。 系啊，麻烦啲，因为拨一拨咧，有阵时啲水痕啊，令到你好讨厌啊，我觉得。 系啊，我都系咁样觉得啊。不过今日啲朋友仔就依然做运动嘅，做运动啦，遛狗嘅遛狗啦，讲紧喺广播道附近啦，估计啦，即系今日。 唔知往后嘅天气会唔会差少少咧？嗱，琴日咧就真系晏昼嘅时间就落出雨添啦，直情都几大雨下，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喺湾仔嗰度工作嘅时候都令到途人都颇为狼狈啦，所以咧今个早上咧讲天气呢个环节咧，一定要奉劝大家咧，点都要带翻把遮啦，一系咧你 office 咧就有把遮俾你咧。叫做平时出去买个 lunch 啊，买个饭盒翻去食嘅时候咧，都起码有把遮咯。如果唔系，就见到好多朋友仔都系湿咗半边身噶，咁样系咪先？呢个就系天气嘅情况啦。望埋能见度方面咧，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乜都睇唔到噶啦。九龙呢一边咧，都系只系睇到一两栋比较高啲嘅建筑物嘅啫。咁睇嚟咁啊，都系比较大雾一啲。咁啊，详细嘅天气一阵间小白再多讲几句啦。咁礼拜六日嘅天气究竟又会点咧？会唔会好翻少少咧？令到大家可以喂放假都可以去下唔同香港嘅外岛啊！即系你知今时今日仲未有得飞离岛就系天堂嚟噶啦。不过嗱，虽然叫大家喂有机会去离岛，譬如去南丫岛，或者依家有啲朋友去啲远啲啊，咩果洲群岛啊，即系蛙艇去啊，搭船去啊，以至去嗰啲蒲台岛啊，嗰啲东龙岛比较少啲，唔系即系传统我哋去长洲啊、南丫岛嗰啲，但系去玩嘅时候咧，记得自己都带翻自己垃圾走，因为当地咧其实真系冇咁多垃圾桶俾大家咧去处理废物嘅，咁变咗就有好多咁你都有啲土生土长嗰啲野狗啊、野猪啊咁样，咁哇佢哋就觉得将我开餐啊咁样，但系其实咁样都某个形义上都破坏咗当地嘅地貌同埋当地嘅生态咯。 系啊，同埋次次见到啲垃圾咧都系断吨去到计咧， 系啊， 真系都几心伤。咁你住嗰度嘅话，咁你哇次次啲人过嚟啲游客咁啊一走嘅时候，哇全部都变咗垃圾缸，咁都唔开心啦，系咪？顾己及人好紧要啊吓， 边都系深受其害，所以大家去大美国嗰边玩你。自己都帶定個垃圾袋栽走啲嘢啦，特別喺堤坝嗰度，因為堤坝都多咗好多垃圾啊！啲遊人咧玩完之後又多啲汽水罐啊，其他嗰啲，唉，希望自己有做個有公德心嘅人啦、啊，係咪？ 一定係噶啦，好唔該曬，咁啊快啲翻入嚟，冇急親啊嚇！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稍後咧驟雨會較多嘅，留意住啦。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4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咯，咁啊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噶，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就会好转啦，日间咧都系干燥噶。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时候听晨光大学上下堂咯。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绿色和平嘅阿 Tom， 早晨啊 Tom。 早晨啊， 阿 Tom 啊，嗱，今个礼拜天气咧就开始有啲唔稳定啦，而且好似咧凉足一星期，亦都意味住咧，可能嚟紧夏季咧都会有阵阵嘅凉风，就系讲紧台风啦。咁我哋而家系咪应该要作好准备呢？ 是啊，咁其实天文台啦喺早前呢就举行咗一个发布会啦，咁就公布咗预测今年嘅一啲天气状况咁样嘅。咁喺呢个发布会度啦，佢哋就提到呢上年呢係一个相对平静嘅风季啦，全年只有5个一个热带气旋攻击香港啦，咁只有2个一个台风级别嘅啫。咁天文台就预计啦，今年呢会有5至8个一个台风呢入到香港500公里嘅范围啦，比平时嘅4至7个多少少嘅。而且啊，天文台仲预计呢今年呢可能6月或者之前呢就会进入一个风季度，比平时都早少少。咁虽然而家嘅科技呢就未准确到啦，未有咁先进，可以准预计到咧，会唔会可能再出现好似2018年嘅山竹咁样嘅超级台风啦？但系咧，其实市民都应该做好准备咧，应对可能嚟到嘅极端天气。咁天文台喺佢嘅发布会嗰度咧，讲咗就除咗一啲关于台风嘅资讯之外咧，佢哋亦都预报咗咧，其实今年可能会比较高温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关于暴雨嘅预测嘅。咁天文台就估计啦，今年咧嘅总降雨量可能比平时少啲啦，但系咧市民都应该要做好这个 暴雨的准备咯。 是，我觉得呢市民对于台风啊或者暴雨这一些的敏感度呢都挺高的。即是以前呢可能就会多些人会不知道啦，资讯没那么流通的时候呢就会翻了工啦翻了学啦。但是现在呢大家基本上都已经会留意住譬如天文台刚刚讲的这些发布会啦。咁都知道诶嚟緊呢可能都是啲风季喎。咁而且预测如果话今年可能会比较多少少，而且亦都要有心理准备话有暴雨的时候呢，咁就会作好准备啦。 咁其实头先讲到嘅台风啊、酷热嘅日子啊，同埋一啲暴雨咧，其实都同呢、這个气候危机咧系息息相关嘅。咁佢亦都系一啲极端天气嘅例子啦。咁头先讲到一啲气温先啦，咁其实全球暖化啦系会直接令到我哋嘅夏天越嚟越长咯。咁2020年啦，其实就全年温度 24.4 度啦。咁其实香港有纪录以嚟咧第二暖嘅一个年份嚟嘅添。咁其实酷热天气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市民中暑嘅机会啊，或者其他嘅机会增加咗啦。咁而且有研究就曾经指出啦，其实香港嘅气温咧，每去到29度之后咧，每上升一度啦，咁整体入院率咧就会增加 4.5%。咁其实真系对我哋有一个好实际嘅影响嘅，对整体香港人嚟讲、 特别系啲老人家咧，要更加注意啦，即系外出嘅时候，可能都真系要避免话暴晒一段长时间啦。 是啊，咁同埋就係有研究亦都曾经指出，就係话呢其实可能去到50年嘅时候啦，全世界呢个夏天呢可能就会占一半嘅时间啦，即係话个夏天呢即係越嚟越长越嚟越长，咁我哋要避晒啊避熱嘅日子呢又越嚟越耐囉。咁其实气候危机啦同台风亦都息息相关嘅，咁科学家就估计啦将来可能会有越嚟越多嘅强台风啦。咁因为啦气候暖化啦会令到海洋嘅温度上升啦，咁亦都会令到呢个海面嘅一啲水分蒸发得快咗。呢两个因素呢会令到我哋啲台风呢发展得快啲啦，咁又劲啲啦，咁仲会更加难以去预测嘅添。咁样落去呢其实呢好似大澳啊鲤鱼门呢啲沿海嘅地方呢，其实好有机会就会第一批成为在香港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因为一些风暴潮和台风对他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我都记得我的朋友呢住大澳呢，每一次打风或者暴雨呢他们基本上都浸晒很夸张浸晒屋这样的。 是啊，咁呢个好多时候因为风暴潮啦，因为台风嚟嘅时候佢哋同时都会推一啲即係水啦，令到啲水位上升咗啦，咁好似呢啲大澳嘅一啲低洼地方呢就好容易水浸啦。 咁但係如果真係呢个现象持续嘅话，咁你头先讲到话可能去到50年嘅时候呢先至会开始有呢啲现象啦，咁我哋系咪都仲有啲时间可以令到佢冇咁恶化呢？ 是啊，其实我哋而家咧就应该去即刻去做一啲行动啦，令到我哋嘅下一代咧有一个适宜嘅环境啦。咁其实绿色和平咧就做过一啲研究啦，咁系利用天文台嘅研究，跟住用佢哋啲数据咧去估算，就系如果我哋一个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唔变咧，咁去到世纪中嘅时候啦，香港咧就可能会每十年咧就会有成28平方公里，即系成150个维园咁多嘅地方咧，就会受到呢、這个山竹咁样嘅风暴潮影响，咁每十年一次啦，咁就影响成10万人、10几万人咁样嘅。咁气候危机啦，其实亦都对头先讲到啦，对香港人嘅健康风险啊，对我哋嘅死亡率啊，都会有一个即系上升嘅一个威胁咯。咁真系好影响到我哋下一代咯。其实要减缓呢个气候危机啦，上升呢、這个气温温度上升嘅速度咧，其实的确可以做到啲嘢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去。即係可能去各自啦，從我哋嘅自身出發啦，去做一啲低碳，去過一啲低碳嘅生活嘅。咁但係同樣啦，政府嘅作為咧都好重要啦。咁為咗減緩氣候危機咧，其實首要任務咧就係從政府嘅層面啦，令到成個香港咧用多啲可再生能源，用可再生能源去代替呢、這個。化石燃料啦，同埋去推动嗰啲节能啦，咁样先可以减少到整体香港嘅碳排放。咁但係啦，其实我哋唔係今日做听日就会有效果嘅。咁喺做呢啲减碳嘅同时啦，其实香港亦都要做好一个全面应对气候危机嘅准备啦。咁包括例如係一啲加强基建啊、防洪防灾嘅能力啦。特别係一啲高危嘅地区，例如头先你讲到嘅 大澳 係啦。咁呢啲地方可能要做多啲防洪防灾嘅准备啦，咁亦都要有一个完善嘅灾后管理啦，同埋应变计划啦，即係例如冧晒啦啲嘢，咁啲人点样去安置啦，点样去处理返个灾后现场啦。咁另外亦都要提升即係市民对呢个 氣候危機的一些公眾意識，亦都要教育他們怎樣去，即是怎樣去處理一些災害啦，這樣，是的。 是，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真系想要呢啲环保相关资讯咧，咁可以上一啲唔同嘅环保团体网站度睇下点样可以响应啦。我谂最简单嘅咧就系由个人生活做起啦。头先讲话要低碳，同埋要减低个碳排放，细细个开始都知道噶啦，即系多啲用公共交通工具啊、电器嘅用量啊等等咧，都可以自己去调节。咁希望可以帮到个地球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Tom。 好，唔该晒。 好，拜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笑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显山满如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汁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劇都未正式上的時候，這些廣告都已經推出來，都是玩回那個風格， 好厲害好厲害， 啊，好厲害，奧運聖火將會在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在神光第一線緊貼這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一點，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首先听过姜涛的 Masterclass 啦，即系广告一出的时候，哇，网上面都已经啲反应都好好，即系大胆啲嘅创新啊！佢哋又 系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似跳跳扎扎咧？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喐动下咧，喐动下又有冇机会去呢一个地方咧？荃湾嘅海滨长廊咧初步开放咯，咁啊，发展局啊宣布啦，荃湾咧海滨长廊咧将会啊喺未来嘅时间咧咁就开放，入边咧就有猫室嘅招牌卡通人物叫叮当，即系有只猫仔啊吓， 咁似当年 Sammy 。唱嗰只叮当唱到叮当叮当咁样，咁啊， 中意猫嘅朋友咧，你就会一定知道啊，嗰只卡通人物喺嗰度咩咁样，咁啊有啲唔同嘅 decorate 啦，即系有啲设计啊，俾你打下卡咁样啦。其实嗰个位都几好跑嘅，因为咧我而家咧都多咗跑唔同嘅海旁啦，咁啊九龙湾嗰个海旁，即系跑去邮轮码头嗰个位又几好跑啦。即系唔系叫大家去咁多，即系跑下步啫，跑下步咧。另外咧就是跑西九啦，西九文化区嗰度啦， 好多人跑啊嗰度， 嗰度好多人跑啦。其实荃湾嗰位都好好跑嘅，而且咧系做一个锻炼咧一个好好嘅地方。点解咧？我嗰阵时咧喺嗰度跑过一个十 K 嘅比赛咧，系我人生咧喺香港跑嘅十 K 咧最辛苦 啊！最辛苦啊！ 系啦，就系由嗰个荃湾海旁、荃湾西嗰个西铁站嗰个位嗰度咧，即系地面嗰个位一路跑上去咧丁九，跟住喺嗰个观景台嗰度咧，青马观景台绕翻落嚟啦。 哇！因為咧佢上斜嗰度咧超級暗斜啦，第二咧隔離咪有嗰啲隔音嗰啲屏障嘅。挡住晒啲风，哇， 系啊， 炼狱咁啊，又暗车又晒太阳，我日头跑嘅嗰一次就，跟住完全冇风，我上完去之后咧，已经咧唔够 energy 落翻嚟咯， 但 落嚟 会落嚟会舒服好多嘅，其实 系啊， 暗车嗱，你又会暗上车，咁佢都会暗落车噶嘛， 系啊，但系爆上去咧已经用晒啲体能啊，亦都错估咗个场地啦，咁以为好 average 嗱，通常你跑10 K 求嗰6 K 你就都唔会爆尽噶嘛，即系都会 keep 住啲体能啊，或者保留实力。等臨尾嗰四 K 仲可以跑得到啊！即係小白行山個原理都係，你冇嚟用曬啲力上山，唔留力落山㗎。咁好麻煩㗎嘛，或者咁樣唔係一個好嘅 planning 啦。咁好啦，跟住哇上去嘅時候完全已經成個人剝曬啊！好少咧跑十 K 要企喺度咧， 唞啊 唞，真係要唞 氣啊！ 系啊，真系企喺度或者蹲住咁样唞咯，即系两只手推落去个膝头哥嗰个位嗰度咧，蹲住要哇，但系即系可能嗰排自己状态又唔系几好啦，跟住咯，哇，真系要企喺度唞咯，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嗰头跑咧跑丁九啊， 平时练习定啊嘛， 练习定啊，跟住又会睇到啲桥景嗱，景致咧系好壮丽嘅，好靓嘅，不过。真係，如果你冇咁上下能力值咧，就唔好挑戰嗰一段路。都係喺翻咧，即係我講嗰個荃灣海濱啊，嗰度平地咁樣跑下跑下，望下啲景色啊，或者睇下海景咁就算咯。 有陣時啲大風景嘅，即係好靚風景嘅地方，跑步咧係舒服嘅。不過咧有陣時佢有個缺點就係咩咧？佢冇咗嗰啲遮擋嘅地方。 哦，係啊。 即係有陣時大風啊，好大風，哇，好曬嘅時候咧就好鬼曬。 係啊，有陣時咧啲對頭風咧。即係你要好似同啲風鬥力咁樣， 係啊， 逆風跑咁樣， 係啊，要噶嗰啲，所以大家平時如果跑步嘅時候咧，就應該好多呢啲咁嘅經驗啦。 係啊， 禮拜六日就揾個時間自己輕鬆下，喐一喐啦， 好啊。今日係4月16日，星期五，農曆3月初五，適宜求醫治病， 即刻去睇醫生先。 冇病唔使睇醫生嘅。今日记祈福开始， 咁点算啊？ 唔使担心咁多、啊，今日都系班尼迪蛋节， 我会多啲留意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澳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造成4人死亡，包括一名女童。事发喺凌晨大约3点，达喜楼5楼一个单位起火，其中一人喺现场证实死亡，另外3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有起火單位的鄰居表示，凌晨聽到有人大聲呼救，疏散時走廊滿布濃煙，逃生期間心情驚慌。大圍昨晚大約10點有2架私家車相撞，4人受傷。一架私家車沿住車公廟路行駛，在甜心街交界攔腰撞向另一架私家車，之後重疊。两架车的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和乘客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一名男司机受轻伤，自行离开现场。3名女乘客和司机亦都受轻伤，其中2人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送院时清醒。美国制裁俄罗斯32名个人和实体，以及驅逐10名俄國外交人員之後，英國召見俄羅斯駐英大使，指責俄羅斯進行邪惡行為。同一時間，波蘭驅逐3名俄國外交人員出境。烏克蘭提出抗議，不滿俄羅斯下個星期起封鎖海峽，聲稱進行軍事演習。美國總統拜登說，是時候緩和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他仍然準備好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話。 俄罗斯外交部认为西方国家正在发动宣传战，指责波兰只是听命于美国，又促请西方劝喻乌克兰缓和局势的缓和紧张局势。两支英超球队曼联及阿仙奴打入欧霸杯四强，曼联主场2-0轻取格林纳达，总比数赢4-0晋级，在四强会对罗马。罗马1-1同亚即士赛和，两回合计赢3-2。阿仙奴作客4-0大胜布拉格斯拉维亚，两回合计大胜5-1，在准决赛斗维拉里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日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啊，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快线有意外啊，塞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果栏。咁啊，跟住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暂时系隧道入口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噶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环保大道。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就比较多车啦，咁去九龙方向龙尾差唔多去到马场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段交通都系繁忙嘅。咁另外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咧，就系尖沙咀啊，九龙尖沙咀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早交通灯失灵啊，咁影响到咧而家嗰度有啲临时嘅改道安排嘅。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经历有四首作品，到底啊？ 之前创作《切肤之痛》的时候，他将自己一段经历写成 email 给林若玲，当时他用了四个段落去写的，而每个段落就变成四首作品的主题，来到最终章就是今次的醒。作曲有徐浩、齐乐平、阿 Jude、 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两个星期连升八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2位，阿 Jude 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晰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周大事回顾啊！ 如果你话体育一周要回顾一下嘅话咧，咁啊当然要睇睇就系香港结束运动员选举啦，系咪先？睇下本地嘅嘢先啦。咁啊之前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几位啊非常之出色嘅运动员啦，包括啊李慧思啊、吴安仪啊、石伟雄、江文蔚等等啦，咁啊何诗培都有喺度嘅，等等啦，咁啊大家都喺呢度咧就得咗奖啦。咁啊佢哋杰出嘅表现的而且确毋庸置疑嘅，系咪？咁啊希望香港嘅运动员啊成绩越做越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喺之前嘅时候咧，原来有一位嘅香港嘅朋友陈海荣啊，咁佢亦都咧就去到台东嗰度有一个国际铁人马拉松咧，佢系凭住呢一个嘅几耐嘅时间226公里，佢咧就总共咧，哇好快脆啊！佢咧就系用咗8小时47分钟左右啦，咁啊完成咗呢个226公里，有游水啦、踩单车啦，仲有跑步，其实好难嘅。 铁人果然系铁人， 铁人真系好辛苦。咁呢个亦都系佢自己个人最好嘅一个成绩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话香港运动员去到海外发展嘅咧，喂，今个星期都见到有呢一位朋友欧阳耀聪， 系啊，欧聪去踢日本波啊， 系啊，正式加盟咧就系日本嘅 J3 球队啊，咁啊横滨嘅，咁啊佢今次咧亦都系咪第一位香港人去到當地咧，就係踢呢一個日本嘅職業聯賽咧？ 真踢就係嘅，試腳就之前傳過有好多位都係 啊，試腳我都聽過好多啊。咁、但係真踢咁啊，真係睇下佢到底可唔可以喺日本嗰度越踢越好啊，企穩陣腳之後咧，踢到好成績，最好啊捧多幾個杯啊、碟啊，翻、嚟香港啦、 升級咯，由 J3 踢到 J2 J2 踢到 J1 咯， 係啊，都係咁樣噶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哋成績越做越好啊。 係啦，咁啊，即係。睇完呢個 J D 咧，咁啊都關心要講幾句東京奧運啦、即係你都見到啊，疫情嚴重少少喎，小白有一個縣咧，最近咧又唔可以傳呢個奧運聖火，所以頭先咧即係小白你講嗰啲叫做香港嘅升級運動員咧，希望都可以參加到東京奧運啦。我哋作為運動迷咧，都真係要睇睇啊，同埋都我自己都好想睇啦。嗱，講開有嘢睇啦，咁啊禮拜六啊朝頭早咧就開波咯，講緊係美職聯。咁你話喂美職聯？都唔算係頂級聯賽啊，但係入邊咧操作緊嘅人係好頂級啊嘛，包括有咧班主咧碧咸啊嚇，咁啊買咗對波叫國際邁亞物啦，你都知道啦。咁、上季嘅成績咧就麻麻地啊嚇，咁但係國際邁亞物咧今年啊換教頭換邊個咧，都係佢啲 friend 嚟。菲立利維利啊，阿菲立仔咧就幫佢哋做主帥啦，咁呢啲都係值得去欣賞嘅球星嚟嘅。咁啊，今季咧美職聯啦都會增添咗啊一隊新嘅球隊叫 FC 奧斯丁啊嚇。咁見到啊 Vincent 咧，即係梁國希喺出邊，佢今日都支持美職聯啊，著咗呢個温哥華白帽啊，其中一隊美職聯嘅球隊嘅 boss sweater 咁樣啦。咁所以都大家都有 fans 噶，因為朝頭早。晨早流流想睇波睇咩啊？睇美职联， 其实美职联唔系唔好睇嘅，因为你睇翻其实美国本身佢嗰个足球嘅ranking 咧，佢哋排行榜其实唔系话低嘅， 开始进步咗好多，同埋佢又始终资金充裕咧，有阵时有啲劲人都会去咗嗰度踢，包括啊 FC 洛杉矶嘅卡鲁士韦拿啦，咁啊呢位都系即系一个盘扭同埋射波触角好强嘅球员啦，咁啊洛杉矶银河嘅前锋，仲有啊查维亚香林力斯啦，哇呢啲简直系升级之中嘅升级啦，咁所以咧睇到美职联。都真係有啲看頭嘅，咁大家有陣時朝頭早，譬如啊請假唔使翻工，咁啊朝頭早都可以多啲波睇啦，睇下美職聯啦，因為啱啱美國嘅時間同香港就有啲倒轉嘅，即係我哋做晨光第一線嘅時候咧，好多波咧都喺度進行緊啦。 你跟美股啊特別清楚啦， 美股啊收咗市啦，今日美股啊要睇睇啊，有冇機會拖累港股添啊？不過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咧 NBA 方面啦，咁啊呢個咧達拉斯小馬咧就憑住佢哋當家嘅球星啦，當石啦攻入咗全場最高嘅29分啊！喺失去平衡之下咧射入啊絕殺嘅三分球啊嚇！喺 NBA 嘅常規賽咧作客以114-113咧險勝咗灰熊隊喎。嗱呢啲壓哨球咧，你唔好以為即係好容易射，其實個心理質素咧都要好高先。 先得嘅，因為咧通常咧即係嗰陣時山下智久都有部日劇叫零秒出手啦。 嗯， 佢真係零點二秒嘅時候出手。 要出噶啦， 嗱，即係 好講手感，你冇得睇個鐘。真係手感 係啦，純粹一個感覺嚟嘅啫。咁你出手嗰下咧，究竟響鐘未咧？響鐘又唔計啦。 係啊， 但係咧，你出手嗰下如果未響鐘啦，就 O K 嘅計嘅。咁、那個波個拋物線就好似個世界停止曬，好慢咁樣，即係好似大家睇南二多入樽咁樣。啊，究竟呢球入唔入咧？跟住就有好多故事喺度出現啦。個鏡頭又會 plan 下唔同嘅人啦。 諗翻起你自己成個訓練過程啊，教練叮囑過你啲乜嘢啊？ 如果以南二多入樽嚟計咧，就會睇下安西教練。嘅眼神究竟系点呢？通常都冇乜眼神，因为安西教练系唔会喜形于色嘅。跟住嗰啲彩子小姐啊、晴子小姐，樱木入唔入啊？跟住通常嗰度已经系一集嘅叫做卡通片或者漫画嘅桥段啦。咁啊，唔知礼拜五有咩唤醒大家嘅一个记忆啦，出现咗啦咁样。喂，转个角度咧，不如讲埋另一队球队啦。咁啊，即系就系木狼队咧，105咧比130咧就输咗俾公鹿队。咁啊，公鹿队咧字母哥带领。底下當然咧殺得盛起啦！你話喂免費球賽，聽日朝頭早有冇波睇啊？有嘅，不過再早啲起身啊，就係7:00起身啦嚇。咁啊喺呢個其中一個 V 字頭嗰個免費電視台就會咧帶嚟啊呢個費城76人對呢個咧洛杉磯快艇嘅比賽。 個個星期都有波睇喎，其實佢哋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同埋 即係作為球迷嘅話，有啲免費煲緊要嘛。 係啊，最緊要就係都係張彼得講。張彼得係代表乜嘢咧？就係我細個睇 NBA 地大嘅時候咧，都係阿 Peter。 都是要找回那把聲音才入局 的，還有翁金華啦，華哥即都是亞洲三分王嘛，我小時候的時候看他射很多三分，但我就覺得華哥說得太多英文了，有時候如果可以說回多些中文唔係呢個都係個人觀感啫，個人觀感啫，係啊，咁有很多好波睇，咁啊唔知道大家揀哪一場去看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奥运圣火踏入已经倒数第100日了，受到疫情影响，奥运圣火在星期三去到大阪府的时候，全部都是在万博纪念公园进行圣火传递。今天就在德岛，明天就会去到乡村，19号的时候就会去到日本的高知县。讲开又讲，今年圣火传递的火炬棒有 30% 是用回收材质打造的。圣火传递全程历时121日，将会走访日本47个都道府县野。另外，日本游泳选手池江梨花子一复出就攞咗东京奥运参赛资格嘅热血故事，因为早前佢凭住蝶泳取得混合接力资格之后，今个星期出战100米自由泳再次胜出，成为日本今个星期最热血嘅奥运选手故事。呢位选手曾经喺2019年证实患上血癌，战胜癌魔之后，2020年3月重返泳池训练，经过咗不断嘅努力，今年再次出战奥运。所以他的故事感动到很多人的。留意奥运消息之余，还可以欣赏下每一位奥运选手背后的故事。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啊！ 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黑妹叶佩妍，我是羽毛球运动员。咁我主要嘅項目就係女單啦。咁我欣賞嘅運動員係已經退咗役嘅中國隊嘅運動員啦，張力啦。咁佢嘅過往成績係曾經攞過兩屆嘅奧運金牌啦。喺我認知當中咧，佢係一個好刻苦嘅運動員啦，真係付出好多嘅努力。咁攞到咁嘅成績係真係我係好欣賞啦。咁所以我係好仰慕同埋好中意呢個運動員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观众可以用咩角度去欣赏羽毛球运动项目？咁我觉得羽毛球系真系带到好多嘅刺激，俾一啲嘅观众啦。咁所以我觉得羽毛球系真系带到好多嘅刺激，同埋好多嘅甚至系可以叫做激励啊，激励俾啲观众系啦。咁所以羽毛球系一个真系好好睇，同埋系一个好激昂嘅一个运动。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钟哥， 乜嘢事啊？林慧， 你知唔知神光第一线主持负责啲乜嘢环节噶？ 崔杰同负责娱乐崔智友崔神厨房，阿 O 有神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白元浩主理，转头话你知神光 KOL。 咁我咧？ 剩翻嘅嘢林慧你负责晒咯。 吓、啊，咁我仲使唔使讲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有晨光第一线听啊？ 梗系要啦。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47啊，室外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93%。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点啊？ 嗱，首先咧喺我讲个题目之前，我想提下大家，嗱，今日就雨粉粉啦， 系啊， 其实寻日都系噶啦。我又唔記得攞翻把遮，即係大把遮出街咧。我諗應該唔止我一個嘅，唔少大頭蝦嘅人都有呢個遭遇嘅。 都係留咗喺餐廳咁樣。 係啦，不過好彩，尋日我去嘅地方咧就係、是、即係朋友嚟嘅，咁所以遲啲都可能攞得翻嗰把遮。咁、不過咧好多時候咧， 即係你留咗喺人哋屋企啊？ 人哋鋪頭咯，係、即係去探佢，咁啊留低咗喺佢個鋪頭度。因為你搞完一輪之後咧，你走嘅時候冇落雨咧，就真係會唔記得攞把遮嘅。 冇諗啦，你一定會唔記得噶，下一次都嗱，除非你下一次去到嘅時候又咁啱落雨，但係當你下一次去嘅時候落雨，你已經帶定一把遮啦。咁你會攞翻你嗰日嗰把遮。 同埋如果你唔落雨去到，你又唔想攞翻嗰把遮走喎。 如果去到唔落雨，你又會唔想攞翻，又或者唔記得攞翻，即又係唔記得咗。 唉，真冇辦法。 日本嗰啲便利店嗰啲10-20蚊嗰啲港紙嗰啲遮咧，其實幾好嗰啲 透明遮。就啱 我用。唔係啊，我自己都係噶。你有需要嘅時候先去買一把咯，咁即係冇咁傷啊嘛。有啲女士咧買嗰啲縮骨遮又話防 UV 又話防乜防乜，100-200蚊把嘅。但好多時一漏低咗咧，咁你哇其實都幾貴噶嘛。你嗰把遮幾貴啊？ 我嗰把遮唔貴嘅，因為我不嬲都知道自己有呢一個咁 癖好係咪？漏低嘢嘅癖好。 唔係，其實我臨出門口唔係真係大雨咧，我都係有我自己即係少少雨，我都有自己淋嘅，因為我知道99%我係唔記得攞嘅。咁、但係我尋日真係搭到出門口嗰下，即係 feel 到都幾密雨，咁我仲係特登翻上屋企嗰度攞把遮。咁我又好衰嘅，我又唔中意用縮骨遮嘅，係、啦，因為縮骨遮我覺得佢濕咗，咁你擺翻埋個袋 裡。你已經影響咗你個人做事嘅態度係咪？ 好縮骨係嘛？係啦，即係腰板要挺直，咁、我攞咗把長遮啦。 咁你係短炭， 係啦，即係短炭啊！唉，到最後，因為我去到第二個目的地嘅時候，我朋友先話：你留低咗把遮啊！ 點解你朋友咁遲先話俾你知啊？ 我都 佢唔話俾你知算數， 係啊， 即係唔記得咗。你翻到佢，哎呀，唔記得咗，唔咁咪算咯。 我都唔知我啊，可能我擺咗喺一個佢平時唔係擺遮嘅位置，因為我又知道，我擺咗喺佢個鋪頭嘅門口。 但係通常都係擺門口㗎。 佢初初就話擺喺佢廁所，因為驚 你滴濕佢啲嘢啦。 係啦，咁跟住我就都唔係好濕啫咁樣。同埋我話我驚我一間走嘅時候唔記得攞，擺喺門口穩陣啲咁樣。咁點不知擺喺門口我都唔記得， 就係唔記得 啦。係啦。跟住我懷疑係咪下次要買一把即道士嗰啲遮咧？ 孭住啊！ 有得孭住 阿星嗰啲咯，有個鎖匙扣住喺個腰間咁樣，揈下揈下。 如果唔係咧，你咪一入呢個鋪頭又好，或者人哋地方都好啦，你即刻喺個電話度寫低佢，到時走嘅時候響鬧提翻嚟，記住要攞。 啊啱啊！你提起阿星，咁問下阿星有冇一啲古靈精怪嘅嘢係啦，可以。提我哋系攞翻把遮。 我有个朋友咧喺个左手嗰度咧纹咗一个小嘅纹身，系、一把雨伞嚟嘅。嗰、那个细嘅程度咧，好似你平时啲 polo 衫咧 咁细粒， 咁细粒喺个左边胸口咁可以纹咗喺度。 但系真系一个牌子嚟嘅嗰个，佢咪好中意，系好中意嗰个牌子。 嗰个年代系咁，我就问佢：，哇，做咩纹把遮啊？咁样，佢话。冇啊！我真系成日唔記得攞遮嘅，所以我聞咗佢都記得佢。 提醒自己， 你人生好多啲嘢都唔記得，你成日手都充滿紋身噶啦。 可能紋曬喺度啦，咁樣即係有啲咩唔記得嘅就紋曬喺度咁樣。 面膜啊，唔記得敷面膜啊，係啊，唔記得搽保濕啊， 唔記得起身啊， 唔記得畫眉啊，我哋全部齊曬喎，大佬係咪先？成個壁畫咁樣，我咪搞到。你有冇興趣啊？咁樣 我冇啊，冇啊，係啊。但係我就想用我嘅經驗嚟今日提醒翻，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有呢個陋習嘅話。今日攞遮出街， 冇用噶， 记得带走， 冇用噶。你无论提几多次咧，当大家去到呢、 Happy Friday 哇， 任何一日，当你去到嗰个铺头放低把遮，你就好自然唔记得攞翻噶啦。 你咁你会唔会记得叫人哋提你攞翻啊？ 好，你会记得喂，我走嘅时候你记得提我，跟住欧咧就会走咗嘅时候，喂，钟哥。食完啦，走咗。喂， 後尾先提。 仲話你有冇攞支啊？冇喎，你做咩唔提我啊？我記得啦，而家先記得。 係啊，而家先記得提你啊嘛。但係你朋友嘅鋪頭多唔多遮咧？多唔多客人留低啲遮咧？ 佢啊，我唔知佢多唔多人留低。 其實佢本身可能成間鋪頭可能轉做賣遮都得。 因为佢已经太多人留低啲遮，可以卖遮为生。 你唔记得咗攞把遮，咁把遮固然之留咗人哋地方啦。咁、 啊、 你通常觉得你隔几耐之去翻去攞翻把遮，你会觉得佢会留翻把遮俾你攞 啊？哦，咁佢又一定会留翻，冇理由咁、 這個、 好地地抌咗啊嘛。嗱， 如果 唔识咧。 你覺得我隔一日翻去，你都覺得啊 ，Reese 即係 會留翻嘅，會留翻嘅。 咁如果隔咗一個禮拜咧，你覺得佢會唔會已經抌咗？ 我覺得唔會啊，買遮喎，咁佢自己都可以留翻嚟自己用噶嘛。 以餐廳嚟計咧，嗰啲失物認領咧，一個月到啦，一個月都唔嚟就抌噶啦。 係、嗯、 咯，或者佢哋可能自己攞去其他用途咁樣。 同埋我諗佢睇下 遮咧，就唔會攞去其他用途，除非你真係以備不時之需。我哋細個睇太多嗰啲咧，即係恐怖片咧，係關於把遮噶嘛， 好容易 嘅 啫， 係咪先？ 即係譬如 小富翁， 係小富 翁，你今日出街嘅時候。冇落雨，走嘅时候突然之间落雨，你就会觉得，咦？呢度有把遮，好似冇人喎、啊，你就会攞噶啦。 系所以好多餐厅啊、铺头有好多遮借俾你嘅，就系、是、以往留低嘅人噶啦。 系啊， 系啊，当积功德啦咁。喺有必要嘅时候可以借俾有需要嘅人。嗱、嗯，今朝早咧，其实我就睇到一单新闻咧、嗯，我觉得几有趣嘅、嗯，想问阿钟哥同埋阿 O 咧，喺求学时期啊。勤勤力咧，即系屋企人有冇加诸一啲压力俾你？ 边个阶段先 读好书啦？ 即系中学嘅时候。 我谂中学啦，即系最 critical。 中学嘅时候 要考会考， 我小学嘅时候好勤力，中学就比较懒惰， 系。 咁我去到读翻大学嘅时候又超爆勤力。 但系你中学唔勤力，你亦都读到大学嗰下先犀利。 我中间隔咗一段时间啊嘛， 中间做咗一轮嘢啊嘛，但 系 你知道 系做咗廿年嘢啊嘛。 但中国最犀利嘅地方， 做咗二仔， 佢系我哋。成個二台最高學歷嘅同事， 好多學位喎、啊，鐘哥， 唔係學位，係碩士學位， 係啊， 學位同碩士學位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喺度， 都係兩個啫， 咩啊？ 都係兩個，即係雙碩士學位，話俾你聽，你頭先都係一個鴻溝嚟㗎， 我用 一個碩士學位同兩個碩士學位都好大鴻溝， 用經濟學角度分析，一個學位都係。五位數字到啫，碩士學位要六位數字嘅喎，係嘛？ 要啊！ 我哋追翻条数， 追得翻嘅， 追 得翻 嘅，系啊！我自己就又系小学嘅时候好俾心机读书啦，中学又系懒散咗啲啦。如果唔系，成就就可以伟大一啲啊！即系小学嘅时候咧，系妈咪咧会逼你啊，不断去补习，不断去补习咧。我细个咧小学嘅时候就体罚噶嘛，哇！真系俾嗰啲补习老师打到癫啊，攞铁间尺打。其实我真 系 好想宣扬咧，真系唔好睇。体罚，我觉得体罚咧系会窒碍咗一个小朋友嘅成绩。 你睇而家佢几崩跳， 啊、 就是、因为佢反抗啦。 还是都系即系如果唔体罚嘅话仲差。 唔系啊，但系咧我体罚完之后咧有一个唯一嘅得着咯，就 是、 我手掌咧好厚肉啊， 因为打得多， 打得多啊， 个枕嚟嘅。 嗰次系玲玲师傅摸一摸只手，咦阿 O 啊，你37岁行大运噶，你睇下几有福气， 你 只手掌 成。你就嚟行咯咁。 咁咪好咯， 你有冇话行几耐啊？ 唔系，但系多数话手掌 三日，touch 回攞唔会攞呢啲嚟攞嘅。 其实唔紧要噶，个运够大，你行一日都系好嘢噶嘛。 中咗彩票， 系咯， 九段咁样， 我好，你哋都好啊。 梗系我 OK， 望你好啦。 点啊？关于学业嘅成绩， 讲埋只手掌多肉咧，应该唔关打得多事嘅。本身系即系体上嗰啲， 系 手掌有肉，系福相嚟噶嘛。你又真系好、啊， 但都唔好打啲学生啊，教啊嘛，啲学生要 唔应该嘅， 唔应该嘅， 应该 嗱。咁所以咧，我睇到嗰单新闻咧，佢就冇用体罚，即系唔啱嘅咁样系。 我记得嗰阵时候我补习老师叫李 Sir， 我记佢一世， 记佢个样系嘛？ 李 Sir， 讲笑 系啦，唔好记住佢啦。唔開心嘅係啦，嗱呢一個學生咧，佢就15歲，佢嘅情況咧就同鐘哥好相似嘅，就話小學嘅時候咧，佢好俾心機讀書，讀得好好嘅。咁點不知咧上到中學，我諗就即係好多引誘啊，或者自己又開始懶散啊，中意打波又好，中意識女仔又好啦。咁開始就覺得讀書好辛苦啦，或者真係功課係即係重好多嘅，即係你一由小學跳到去中學啦，成個學習嘅模式都唔同咗噶嘛。咁有啲人又真係因為咁樣而適應唔到嘅。咁佢屋企人咧，佢爸爸咧就谂咗个方法，而点解今朝我想讲咧，就系呢个方法咧，正正我记得我妈系有用过喺我哥身上嘅。咁当然我就系食花生嗰个啦。咁系咩咧？就系咁嗰个男仔咧就喺浙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同佢阿爸讲话：我唔想读书啦，我好憎读书咁样。 我唔想再努力啦。 系啦，不想努力了咁样。咁但系前面又冇姨姨，得爸爸。咁、爸爸咧就梗系唔成全佢啦。咁佢就话啦：哦，咁好啦，如果你真系唔想读书咧，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度赚钱，因为你唔读书就要出嚟做嘢噶咯。咁咧就带咗佢去一个工地嗰度啊，即系去一个地盘嗰度。咁咧就去铲沙啦、担泥啦咁样。咁啊爸爸仲拍咗条片嘅，就帮佢咁啊。喺條片見到咧，呢位哥哥仔咧，即係小朋友咧，都幾 努力 白淨嘅，都幾白淨嘅。咁佢都有認真去做嘅，因為佢真係跌埋心水唔讀書啦嘛，咁啊試下出嚟社會做嘢啦。咁然後佢阿爸咧就問佢點啊，攰唔攰啊？咁跟阿仔啊，喘曬，攰啊，攰啊。跟住話：咁你做嘢好啊，定讀書好啊？读书好啊，读书好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即系后屘咧，阿爸就将呢段片摆咗上网，就话啊仔咧喺我嘅即系悉心嘅安排底下咧，系啦，终于 feel 到读书嘅好处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有啲咧，我系同意，有啲就唔同意嘅。咁首先咧，佢阿爸就话你唔读好书咧，之后出嚟咧就做唔到好工噶啦，咁样。咁我当然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就未必系咁样啦。即係好多一啲名人啊，或者創業嘅創業家， 係 啦， 係咯， 係啦，都未必係咁樣嘅。 當年喬幫主啊，喬布斯都係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可以向第二啲嘅領域發展噶嘛。咁、而第二樣嘢咧，啊雖然啊補翻句，亦都唔係個個能夠好似佢哋咁大成就啦。第二咧就係、亦都唔係二揀一嘅，即係而家即係成日即係經濟都話唔係二揀一，唔係二揀一啦。佢阿爸咧就俾佢二揀一，即係一係就讀書。一系就做嘢咁样，咁啊只能够拣一样嘢佢觉得好嘅啫。咁啊后屘阿仔就梗系做完嘢就发觉读书好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哥都有去过地盘嗰度做嘢嘅。但系嗱，讲翻呢一单新闻啦，佢就话个仔咧就做咗四日，咁跟住咧就投降啦，我唔做啦，咁样我都系翻去读书啦咁样。但系我记得嗰阵时我哥好似唔止做四日嘅、都挨咗一段时间嘅。 四个月咁样啊？ 咁又冇咁耐，咁样冇咁耐。如果佢挨到四个月，佢而家应该系判头嚟噶啦，已经。咁后来就都真系冇，佢好似又真系冇再读书嘅、但系就做其他工作。 所以其实咧，仲话乜二拣一，二拣一，即系嗰个阿爸俾个仔嘅选择就 系 一系读。一系就做嘢咁樣啊嘛，咁其實有一樣嘢叫做半工讀㗎，即係你去做住嘢又要讀書，最辛苦係點樣呢？就係朝早翻學，夜晚翻工，第二朝要翻學，跟住再翻工。 外國啲細路仔都係咁樣生活㗎啦，係啊，朝頭早讀大學，跟住夜晚黑做 part time 好多都係咁啦。你大學年代都係咁啦， 係啊， 你都要教下補習㗎嘛。 會啊會啊會啊， 你咪一樣咁樣生活。 邊有錢揾學，即係邊有學費啊？ 係啊，係咪先？我哋都係邊學邊做，邊做邊學嘅啫。人生都是 系啊，所以鼓励是最重要的、千祈不要睇佛。 超球队曼联同阿仙奴打入欧霸杯四强，曼联主场2-0轻取格林纳达，总比数赢4-0晋级，在四强会对罗马。罗马1-1同阿即士赛和，两回合计赢3-2。阿仙奴作客4-0大胜布拉格斯拉维亚。两回合计大胜5-1，在准决赛斗维拉利尔。维拉利尔主场2-1击败萨格纳布戴拿姆，两回合计赢3-1晋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5，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0点，升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41美元，卖出1,766.18美元。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咁反方向去观塘都有八卦龙啦，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反方向都系去观塘啊，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丰力楼。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呢一段嘅黄大仙，受意外影响，咁啊车龙都去到启业村嘅。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果栏。较早前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一段咧就稍为车多。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受坏灯影响，而家揸车朋友咧就唔能够由弥敦道啦右转入去梳士巴利道，咁亦都唔能够由梳士巴利道右转翻入去弥敦道噶。坏灯嘅位置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咁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深井村路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Isis，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估唔到你会咁细心去揀礼物咯，因为喺我心目中咧，射手座系比较自私啦，所以又少少令我改观。 Hello， 我系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性嘅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今日睇实大市，当然要请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大市啦 ，Dicky 早晨咯，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 ，O 钟哥，你好， 早晨， 系啊， 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吓，琴日咧港股就一般般，不过咧成交啊再跌得多啲，嗱，港股琴日咧就紧随 A 股咧就向下啦，收市跌107点啦，咁但系成交咧就真系再削一啲啊，即系报章系咁形容啊，大市交投偏静，咁啊今日系咪应该有机会突破闷局啊？嗱，琴日咧我听 Dicky 咧喺呢个环节嗰度讲咧，理论上今日就好多内地数据公布啦，咁啊公布出嚟，因为上年咧嗰、那个叫做基调咧就低啲，咁啊今次咧有机会咧就做个大爆发咁样，有冇机会提振下股市先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嗯。 好啊，咁啊过去都有讲啊，红黑红红黑啊嘛，即系日升日跌啊，在所难免啊。不过咧，就讲到美股都真系又再创新高，尤其是两大指数先啦，吓 Nasdaq 都近啫，但系咧即系道指纳呢个标普表现相当之理想嘅。呢段时间咧，我谂睇到外围市况就都少少歌舞升平嘅，即系又嗰句啦，由疫苗接种嘅情况讲美国啫。再者咧就加埋咧呢一个。在目前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对于经济复苏的展望呢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咁好啦，咁返到嚟即係我哋香港呢，在目前而家呢一刻呢嗰、那个股价股市表现呢都真係有少少即係大相径庭啊，即係你话喂红黑红红黑咁就咁简单啫，咁但係点解会係即係咁嘅情况呢？咁最主要我諗都有几样嘢嘅。第一就係话始终两个股票市场嗰个嘅节奏咧都几不尽相同嘅，呢个第一啦。而第二咧就系话，就算你话今日啊会唔会好翻啲啊？我相信系嘅，今日应该又会做翻好，因为整体你话外围啦，以至到即系对于经济数据嘅展望啦。头先阿 O 都讲咗，今日都会有一下经济数据咧就会系新鲜滚热啦，即将咧就会就系出炉噶啦吓，当中亦都包括咧内地嘅即系经济增。市場都睇得幾樂觀嘅， 經濟增長係啊，啱啱窒咗少少。 嗰、那個表現咧就咁樣啦，就唔係同舊年同一季比，就係講緊同前年嘅同一季比。因為同舊年比唔使比，因為同舊年比一定係個增長係快到無比嘅、原因就因為舊年係疫情係處於一個比較惡劣嘅情況。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停工、停市、停學，咁啊全部都停曬咁樣，工廠又唔開咁。咁而家個基數就梗係因為舊年係好低，咁按年就有個好大幅增長啦。咁但係而家就要睇下啦，係咪真可以攞個絕對個數字去比較再之前一年嘅數據？咁係咪可以話已經係回復一個正嘅增長咧？即係捱完一年疫情全面復甦咧咁啦。其實而家根本就已經有呢一個預期同展望喺度噶啦。咁但係點解都會係好似個市都係始終都裹足不前呢？咁原因都好多，過去都有探討過㗎啦。第一就話對於反呢一個壟斷啦，內地又處於處罰一啲即係新經濟啊，所謂嘅平台嘅經濟嘅企業，即係都係啲互聯網企業啦。咁而家咧就咩咧？就最驚係約人去傾偈嘅，即係食飯冇問題啊，約個傾偈咧係講下間公司咧就大件事啦，即係咧多則咧就100几亿咁罰嘅喎，即係好似呢一個阿里咁樣，少則咧。同你講話要見你面咧，咁、那個股價都已經騰騰騰㗎啦。咁所以 新 股就始終都係即係過足不前，都係最主要呢個原因咯嚇。 嗱，咁啊問翻咧香港呢度啊，不如話領展啊，咁啊即係預計啊今年可以恢復加租，有冇得諗咧？如果我而家我梗係唔去租嗰啲鋪啦，咁但係買佢嘅股份。咁得唔得咧？ 好似寻日定即系呢两日都升咗好多， 系啊，定还是你想租佢啲铺卖玩具啊？钟哥，我一定支持你、 啊。租嗰啲铺租贵啊嘛，就话加租、哦，不如做个老板啦。 咁啊， 嗱，都唔系唔紧要嘅。嗱，如果真系觉得租咗嗰啲铺好贵，就买翻佢只股份嚟到对冲咧。 梗系啦， 但系要买翻好多股份先可以对冲得到。 咁点啊？Dicky呢个有冇得谂啊？ 系啦系啦。 嗱，呢只其实我都几喜欢嘅股份。嗱，呢只。啦，即系讲紧呢个领展啦，同埋另外一只啦，致富产业信托啦，都系冇到有偶啦，都系我呢个一个星期之前喺自己嘅专栏同即系一啲视频嘅推介嚟嘅。 點解呢？我當時就係揀呢兩隻呢，就有幾個原因嘅。咁當然而家升咗好多，但個原因係冇變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對於香港嘅經濟嘅復甦，呢個有可以預期啦。咁尤其是頭先我講嘅呢兩隻股份呢，都係一啲所謂嘅屋邨嘅商場為主嘅。咁即係民生嘅一啲嘅嘢呢，其實呢講真由頭到尾都冇乜點樣停過嘅，即係係都試過停晚市，咁係呢個一定係幾災難嘅對於啲商户嚟講。咁開得返呢，咁已經係即係叫做返返嚟嘅啦，即係都係嗰句香港人都而家呢一秒鐘相對地全球人類都係幸福㗎啦，因為即係我以前讀書嘅地方多倫多安大略省呢，而家成唔出得街，又就自由 係 所謂粒膠，又冇話堂食啦，即係直情咁出得去，咁即係都係比較差。咁好啦，第二樣嘢就咩呢？始終呢即係都有一個消費券嘅概念喺度啦，無論你分幾多次俾幾多錢都好啦，總之啲錢都要使佢嘅。咁你話真係講得好簡單，好基層嘅可能都會攞嚟買柴米油鹽醬醋茶啦。咁可能中產嘅攞到呢筆錢會點呢？食好啲啦，本來就食啲連鎖快餐店好啦，起碼都食好少少，整個日本燒肉啊，受下受下咁樣啦。如果係咁樣的話，當然我就即刻心裏面就會諗到一啲，例如連鎖啲日式嘅餐廳都係上市公司啊，又或者再者可能係一啲即係平行進口嘅化妝品連鎖店啊，又或者啲本地嘅一啲嘅所謂嘅 skin care 啊，即係一啲嘅咁樣嘅鋪頭。咁調翻轉咧，咁樣諗落去，其實好多都係上市公司。咁但最後咩咧？呢扎咁嘅鋪頭其實都要租佢哋啲場去賣嘢嘅，咁所以咪就係咁樣咯。所以即係頭先我講嗰啲零售店係可以睇好之餘咧，咁其實呢兩間咧亦都因為佢哋真係租個場地出嚟噶嘛，同埋都係嚟緊今年嗰、那個即係、就是、租金個展望咧，都應該會好翻少少，即係我覺得有少少機會加翻上去。咁所以呢兩隻都睇好啦。不過咁都真係累積升咗唔少，不過咧我都會覺得回吐過後咧，即係無論領展同置富策信投都諗得過。 係，我都有呢一個對沖嘅， 你我都有， 我都有諗過對沖嘅， 租個鋪跟住再買嗰啲。 我有望嘅，如果唔係我點知佢升咗咁多呢兩日係咪先74.4喎佢？但係點解咧？就因為我前幾日咧去一個領展管理嘅屋邨商場啦，佢竟然冇泊車優惠啊！係佢同我講2018年開始，佢嗰個商場已經冇做呢、這、一個，即係佢轉咗手之後就已經冇呢個泊車優惠。 咁你嘅感覺係點？ 我覺得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但係就係因為咁樣，佢先有錢賺。 係啊，所以喺嗰一秒我就諗，我係咪要買佢？ 要讚啊 ，Kitty 啊！嗱，呢個咧係真係非常之生活化去分析股市嘅一個好具前瞻性同埋洞悉力嘅一個分析嚟嘅。 誇張， 有使講到咁大 嘅，因為我都會咁樣睇嘢嘅。即係我哋只可以話，我唔敢話英雄，但係我哋所見略同。 係啱啊！ 多謝你啊， 高手。 我會覺得咁嘅一句咧，就係話我真係會睇呢樣嘢嘅，因為要睇邊個商場佢生意好唔好呢，泊車優惠係一樣嘢嚟嘅，因為佢如果真係冇人流冇剩呢，我記得呢有啲商場呢啲泊車優惠平到呢暈低都試過，嘩跟住呢個景一好返呢，跟住就一路加返曬上去，波動過個股市唔係講笑，即係本來可能係嘩200蚊泊三個鐘，跟住800蚊先泊兩個鐘，咁嗰啲呢我都見過，咁好反映佢啲生意，咁所以就即係話佢啲生意返曬嚟咁解啦。 多謝你啊 Dicky， 好啦， 即期 嚟緊嗰條片就係講緊泊車優惠點樣觀察股市或者個股價格咁樣係嘛？ 最近我有個師奶朋友，佢係觀察到咧泊車咧冇優惠啦， 叫 Kitty， 係啦 ，Kitty， 唔好理佢 ，Dicky， 我請你食碗淡仔米線，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呢個淡仔國際咧話佢準備喺香港上市，就已經向呢個聯交所遞上呢個上市嘅申請啦。咁啊睇翻佢資料，原来都有合共啊经营148间嘅餐厅，咁啊甚至话咧呢个集团经营额咧冇受到疫情所影响嘅，即系本身可能跌好少，咁但系咧佢又有呢个防疫嘅津贴啦，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实佢嗰个营业额咧就不跌就反升嘅，即系都有增长嘅个盈利，咁啊同埋即系身边嘅朋友你都知道啦，好多人去完旅行翻嚟第一件事就诶食翻个淡仔先咁样， 我又冇呢下， 我自己都冇，但我身边啲人就有，咁我想 觀察幾好，我哋 觀察 係啊，我嗰啲地啲嘅觀察。 OK OK。咁問下 Dicky 啦，即係呢一隻股份啊，如果真係上市，佢潛力如何咧？咁啊，同埋即係頭先你都有提到少少嘅本地餐飲股啦，即係話有啲消費券嘅即係幫助底下，可能係咪都會有啲嘅升幅咧嚟緊？ 嗯， 好啊，咁啊嗱，真係啦，呢一啲嘅 連鎖嘅食店咧，佢嗰個單價咧就好平嘅啫，因為人均消費講緊即係而家即係佢嘅數據啦嚇，即係講緊都係五六十蚊咁樣。嗱不過咁就勝在咧就係即係總有一間喺左近之餘咧，就即係嗰個門檻比較低，又唔係太受到經濟周期嘅衝擊。睇到嘅數字咧或者估計得到咧，都係講緊第一分店多啦，第二咧又有呢一個內地。即係甚至乎其他地方發展嘅概念，雖然真係好少，但都有呢個概念喺度。咁再者加上一個更加關鍵嘅咧，就係嗰個所謂嘅翻座率咧都幾高。其實咧，我見到佢上次咧，我諗翻起好多年前咧，亦都有一啲即係連鎖式嘅茶餐廳，都係類似嘅概念嘅。總之係平靚正咁啦。咁但係後來咧就開始咧就唔平，就冇咁靚，又未必太正，咁生意就有啲回落啦。不過無論 一世嗰一間啊嘛，係嘛就 係、是。咁啊都即係咁講啦，又唔好話人哋唔好食啦，希望人哋有進步空間嘅。咁、但係係啦，即係但係講到呢一間即係米線店咧，就即係我都係。即係會幫襯嘅，但我就通常都食得都幾辣下，我就通常都真係嗰日唔使再見人咧，我就食大辣嘅，因為咧食到滿頭大汗。咁好啦，咁、個結局係點咧？個結果咧就係喺而家呢一刻係咪要即係認購啲嚟對沖佢嗰啲即係米線，可能將來會加價咧，唔使諗嘅，成日加價嘅，係因為咧通常上得市咧，佢就係、是。即係集得資咧，要融得資，要發展得到咧，其實最後都好可能咧有機會加價將來。嗱、我會覺得咁，真係認購新股要睇氣氛。呢段時間咧就係啱啱處於一個極度冰封，好多新股潛水，即係而家啱啱好翻少少啫。因為有個別一兩隻咧，就終於唔使潛水，即係有少少表現，但絕對唔係之前嗰啲哇明月運啦、又或者好似快手啊嗰啲哇一升升兩三倍啊，都好似嫌唔夠厚啊嗰種咁嘅狀態。所以我諗。都真係要睇下，除咗你話啊，即係佢啲基本嘅因素之外啦，租金嘅成本以外咧，都要睇埋當其時嘅市場氣氛。不過我覺得呢一隻咧，可能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做得相對嚟比較好啲啊。如果以咧即係近期認購啲新股嚟講，咁啊小線牛刀都 OK 嘅，但係就如果你話哇，真係要孖展認購啊，抽多啲嗰啲咧，就一定要再觀察下當其時咧真正嗰個認購反應，睇下真係多唔多飛入。如果唔係咧，都無謂咧，就係、是、太大張飛入啦。 係睇下 純粹食碗米線算啦， 抽到賺到碗米線食下啦。今日早上咧過咗一個好飽滿嘅早上啊！多謝咧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運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曬三位，星期五愉快。 謝謝 Dicky。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咁啊，同 Kitty 钟哥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啦，都好贴地嘅、因为咧过去一年咧咁啊疫情又差唔多年几啦，咁啊消委会嘅公布啊，上年咧超市嘅价格调查吓，检视咗咧本地两大超市咁啊， 检查啦，实升 系咯， 一定升，争佢升几多 系啦，讲得冇错，钟哥真系。一語中的已經講咗咧，當中嘅關鍵啊，發現咧經濟低迷之下咧，竟然較啊前一年咧上升咗咧1.9%，升幅咧高過同期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嘅0.3%。嗱，呢啲數據我就下山100多万字啦。咁啊，調查就顯示咧，罐頭食品啊最高升得。有冇食罐头嘅习惯咧？ 有咧，就系 我系冇乜食罐头。 我真系疫情之后就买多咗罐头摆喺屋企咯，因为之前试过一段时间系突然之间话冇即系冇得出去食啦，咁就要储粮咯，即系多咗储粮呢个 concept。 讲到豆豉鲮鱼系名物咁样， 你储粮我不如买10个生果摆喺屋企，你唔会储10个生果噶嘛？ 系啊， 但系你会储10罐罐头 系啊。 你有冇啊，小白？ 我冇乜啊，我冇乜啊。 哦，反而 储粮我真系冇乜。你唔好以為我住咁遠，成日要準備定啲食物。 係咯，其實你係最應該儲。 係啊，但係其實因為我成日走去買餸嘅， 哦、 所以我屋企好多餸都係。 可能小白好中意喺天台種嘢啊嘛，自己喺咪上邊有農地啊， 有薯仔又食，即係火星任務咁樣 佢。啊，但係唔係罐頭，但係咖喱喺屋企有喎。係 啊， 即係尋日講嗰啲係 一包包嗰啲 啊嘛。係啦，可能我就係因為有咖喱，我唔使煮其他嘢啊嘛。 可能 係 咁啊，我哋咧就好多嗰啲午餐肉啊，好多。 嗰啲三文魚啊，或者吞拿魚啊，罐裝嗰啲啦，我嚟頂住先啦。咁啊，睇到罐頭咧係升得最多嘅，其中咧有一種咧，嗱唔講咩牌子啊，係升幅最高198克嘅其中一種豬肉咧，係升幅最多， 即係個價格。 佢嘅價格咧係升咗咧5蚊雞。 我知，我估到啦。 係啊。边几只啊嘛，得噶，唔使讲出嚟。 唔系唔系嗰啲五香嗰啲啊？ 诶，唔系啊，佢真系 午餐肉嗰啲啊， 午餐肉就系啊，贵咗5个几。 我成日发觉咧，如果你要喺超级市场睇边一只嘅产品咧，佢加价嘅幅度最大咧，你留意一样嘢。即係留意住佢減價之後嗰個價錢，係啦，例如佢午餐肉嘅，佢原本減價之後賣8蚊嘅，你可能行多兩個星期之後，你發覺佢減價之後開始賣8.3、8.5， 係啊， 佢就用一個減價黃色招牌就話俾你我減價，其實佢嗰個位就已經加咗價， 一早就知啦， 呢啲咧就係 其實全部招牌都係黃色嘅，我想講， 我哋呢啲做咗咁多年人啊，係人係鬼一眼睇得出， 先哥我真 係你哋眼就係證據， 我哋眼就係證據， 特別係加價方面，咁你話第二位啊係乜嘢？頭先話第一位。是罐头食物，第二位是急冻食物、急冻食物入面咧，尤以咧点心啊，系当中加价嘅王者，哦、即系嗰啲咧有10多粒嘅烧卖，真系嗰日咧，我同屋企人啊行街啦，咁啊突然间想食烧卖，咁我咪买嗰啲谂住买啲烧卖翻去叮啦，十粒嘅烧卖，你估下冷藏嗰啲即系急冻翻去攞微波炉叮嗰啲几多钱？ 2蚊粒，2蚊粒， 20蚊啊，20蚊包， 21.8， 哇， 21.8系咩概念咧？我楼下嗰间小食店啊，10蚊十粒烧卖啊，整埋落埋豉油落埋辣椒落去， 热辣辣啊，仲要 都系10蚊啊！我买翻去屋企叮， 仲要自己整， 仲要自己整，要21.8，系真事嚟嘅， 真嘅，呢个都真系真嘅。所以點心我唔買嗰啲微波爐叮嗰啲， 我屋企直頭冇微波爐，所以 我都 係 冇微波爐 襯啊呢個。 咁你可以唔用微波爐噶嘛？你就咁樣即係可能 可以隔水蒸佢。 蒸焗咧，如果你講起燒賣咧，我就真係中意去燒賣檔啊，即係賣魚蛋啊、燒賣即係街市嗰檔咧。其實我想講樂富有一檔係好正， 係咩？ 係啊，因為佢燒賣嗰個皮咧，即係題外話啦，有啲你買翻嚟好腥啊，有啲魚肉味啊，同埋好硬啊，你蒸完佢都好似好厚咁樣啦。但係佢一檔咧係好。远嘅烧卖皮，我揾咗好多档先揾到， 终于揾到啦！ 跟你揾 到， 跟你揾， 我买咗你，你冇咁嬲，应该平过你嗰啲急冻嘢添啊！ 梗平过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16日系一年嘅第10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9日。2014年4月16日，韩国一艘由仁川港驶往济州岛的客轮世月号途中失事沉没。意外发生的时候，世月号船上载有476人，当中304人遇难，是韩国1970年底以来最严重的渡轮灾难。由于没有安装船载航程资料记录仪，唯一能够从外部查验航迹的自动识别系统亦遗失关键数据，导致特别调查委员会难以查清真相。2015年韩国大法院判决相关需要负责人员包括船长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4月16号出生的朋友对人生悲苦有相当了解，懂得利用笑容令自己从不自在甚至痛苦的情况中脱身，明白人类的情况，适度调适，懂得接纳体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极大的灾难，有没有能力冷静面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意外带给我们伤痛和教训，但是过后我们会记得几多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造成4死2伤。 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的是九十多岁。事发在凌晨三点几，现场是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处当值助理消防区长黄国振表示，起火单位火势猛烈和高温，其中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三名伤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火警近凌晨四点救熄，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 消防处在凌晨三时零四分接获火警召唤，事故的地址是宝达村达喜楼五楼一个房间。消防人员在凌晨的三时十一分钟到场。到场后，由于发现现场火势猛烈，消防处的同事在短时间里面已经将单位里面四名的被困人士救出，而火警大致在凌晨的三点五十九分救熄。火场面积是五楼一个单位，大约十一米乘六米。肇事的单位是一个三房的单位，而我们消防处在单位里面救出的四名的伤者都是在个三个房间里面找到的。 个火警的单位其实你们入到去的时候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到场的时候，火场的火势非常猛烈，亦都非常之咁高温，我哋同事係需要配搭嘅我哋嘅呼吸輔助器進入現場。大致上，我哋消防處喺整個嘅行動中冇一啲好明顯嘅困難，我哋遇到嘅最主要都係本身個火警個現場個單位個火勢猛烈，同埋我哋要面對個高温去進行拯救嘅工作。 法國累計新型肺炎死亡病例超過十萬宗。单日新增三百人死亡。由于新增感染个案持续增加，当局四月开始实施半封锁抗疫措施，大部分非必要商店关闭，包括食肆、酒吧、健身中心和戏院等。预料当地学校会在四月二十六号逐步重开。政府亦都计划五月中开始逐步解除防疫措施，期望疫苗接种率可以提升，增加至两千万人注射，占成年人口大约三成八。英国菲立亲王的葬礼只限三十位家人出席。皇室公布的详情包括王储查理斯、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安妮公主和孙威廉及哈里王子等。将会陪同菲立亲王的灵柩步行前往温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出席丧礼的人将会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5，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10点，升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68美元，卖出1765.1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最塞车嘅消息先啦。喺九龙嘅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曾经系有意外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荃湾黄大仙中心对开之前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塞到去九龙湾嘅。而龙翔道去观塘咧，喺呢一个。釜山道泳池嗰度咧，亦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场嘅，咁大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釜山道泳池一路去到泽安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 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之前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快线曾经都系有意外啦，咁啊清咗场，不过龙尾就去到果栏附近。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而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入口去黄竹坑方向咧，隧道入口都系多车少少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好多车啊，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咧塞到接近启德隧道嘅，咁所以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咧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单车公园。港岛南区嘅深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咧，而家交通都系相当之繁忙，咁可能部分地区落雨嘅关系啦。九龙方面啦，而家清水湾道下行啊，去呢个平石村方向，牛池湾一带咧都系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井栏树附近。而尖沙咀咧，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咧就有交通灯失灵嘅，咁交界位嗰度咧就有啲临时交通安排，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新界屯门青山公路出九龙，深井至到青龙头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嘅关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清水湾道回旋处。元朗嘅朗天路啊，去元朗公路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朗平路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 点啊？今日有啲咩嚟啊？ 今日介绍一样嘢咯，我觉得系好啱屋企嘅小朋友用嘅，系、系时候要孝敬一下啲屋企人啦。 嗯。 点解咁讲咧？因为咧。 孝敬下屋企啲小朋友， 唔系系小朋友屋企，系小朋友孝敬啲屋企人。点解咁讲咧？因为平时咧，我哋食饭啦，都会有饭后果噶嘛。 系啊， 咁但系通常呢啲都系妈妈或者爸爸系负责做呢件事啦，即系负责搣生果啊嗰啲咁样啦。 嗯， 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好中意食橙嘅，咁我媽咪 咩？你好中意攞個橙去橙啊？ 唔係好中意食橙，攞個 橙 橙係啦，好中意食橙 橙 橙 橙 橙， 哎啱啦啱啦， 係啦係啦，好中意食橙嘅， 唔啱啦， 好中意食橙， 好啲啦， 好啲好繼續， 不過我好欣賞你嗰種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嘅精神， 系 俾心机啊， 系啦。咁但系咧， 好多谢你嘅付出。 冇，唔系咁，因为咧，我自己搣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成日搞到成只手咧都好多好多汁喺度噶，甚至系啲指甲入边咧都会有好多。 咁你预咗嘅咧，你搣生果实系咁噶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就谂紧有咩方法可以做咧？咁我见到妈妈咧就会攞啲刀。解開，然後攞隻手搣啦， 係咯係咯， 但係都會有嘅， 都會有啊。 咁咪用把刀去搣埋咯， 你得唔得呢个技能嘅先？ 有啲危险啊嘛， 唔系危险， 即系批咗佢啊。 你讲橙啊嘛， 系啊。 嗱，咁有几种搣法噶嘛？首先第一种咧就好似汤十字咁样啦， 然 之后攞把刀喺个顶嗰度锯落去，咁就成块起出嚟啦，即系等于开咗四块皮啊嘛。咁呢个其一方法啦，其二咧就真系好似批苹果咁样咯。有个顶嗰度批落，批， 呢个又未试过。 吓，咁咪有好多白色留咗喺度咯。 嗰啲衣 就睇下你技术如何啦。 系咯。 嗱，当然咧，如果你太用力，就会批晒，连啲肉都 就会啲汁就流出嚟啦。 你批唔够嘅话，就会剩翻白色啦。咁之后咧，第二个工序就要将嗰啲白色再起出嚟咯。 冇错，咁我今日介绍呢嚿嘢咧，就可以将呢个步骤咧简单化。 嗯， 咁点解头先会话系俾小朋友可以孝敬屋企人嘅原因呢？就系我会介绍呢个剥橙器。 剥橙器 系啦，咁呢个剥橙器有咩用呢？第一样嘢，首先佢系冇利嘅位置嘅，即系佢冇刀片嗰啲，系小朋友可以安心用嘅。 系成个都系胶嚟， 成个都系胶嚟嘅咋，只不过佢有少少利位咧，其实都佢系接好，唔系话 好难形容俾大家听呢一件东西嘅。 我谂咗 佢呢度真系橙。色嘅一个橙嚟嘅， 橙 呢个系橙， 橙橙嚟嘅系啊， 系啦。咁其实佢望落去，我有谂过嘅，佢似个批皮，即系平时批苹果啊，或者批柠檬嗰啲咁样嘅。 又或者我揸住佢嘅时候，我谂起咧似一个男士用嘅梳刨啊，剃刀啊，即系唔系电梳刨嗰啲，系剃刀嗰啲咁样。因为个样就真系几似嘅，只不过佢唔使换嗰个剃刀啦，佢系一嚿啤出嚟， 冇错。 咁而喺嗰个剃刀嘅顶端咧，就有一条。比較好都唔係比較嘅，都幾尖嘅東西吉咗出嚟嘅，因為少少吉手嘅，所以如果小朋友用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起碼冇刀片咧，小朋友都可以安心啲用嘅。咁佢其實左右兩邊都會有少少嘅比較尖尖嘅位置啦。咁係有咩用嘅咧？因為原來呢個鏟呢個剝鏟嘅器咧，其實咧。就是可以好方便咁样令到你连嗰啲衣咧都可以掹得走。 哦， 系啦，佢嘅作用系点咧？其实上面系咪有个尖尖嘅位置嘅？ 系，即系呢个钉钉。 系啦，个钉 钉都几吉手噶。 系啦，有少少吉手嘅，但系其实咧，佢就同一把刀嘅作用一样，就好似头先钟哥讲介个十字啦。咁佢咧左右，我头先有讲两个就系尖尖嘅位置啦。佢就系负责咧塞入去嗰个罅位度，即系头先钟哥讲锯嗰个位置啦。佢就系用嗰个尖尖锯。 吓、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嗰度系咁样用啊！ 系啦、你会觉得好似吓佢又唔系好利嘅啫，锯唔锯到咧？其实我自己亲身试过， 系 好易。入落去咧，就已经系可以锯得草出嚟噶。 哦，即系其实个步骤咧，同头先钟哥讲个步骤都系大同小异嘅，只不过钟哥就系用一把刀。咁而家阿星介绍呢一个咧，就系胶做嘅。咁所以相对如果你话小朋友用或者其实大人用都好啦，就会比较安全少少。 咁但系我点解用呢嚿嘢咧？嗱，我有一把刀，我已经可以。搣一個橙啦，又或者做埋其他嘢， 咪就係安全少少，因為佢係膠咯，唔會切親手咯。 同埋咧，其實可以教小朋友點樣搣生果。 嚇， 係啦，因為你用刀嘅話咧，小朋友好易戒親手啊，同埋你即係作為一個大人，你都唔會想俾小朋友咁快攞把刀，一驚控制唔到噶嘛。但係咧。当你用咗呢个之后咧，你可以教佢点样搣生果之余，佢仲可以搣埋个生果俾你，几开心嘅一件事。 但系而家有几多个小朋友系会自己搣生果嘅先？ 系啦， 就好老实啦。如果你屋企即系如果有外佣姐姐喺度嘅，通常你会叫佢搣嘅， 系啦， 你唔会叫个小朋友搣嘅。 系啦，咁呢嚿嘢就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可以去尝试下搣呢件事，等到佢用即系享受。搣 生果嘅乐趣， 冇错。 哇！我第一次听有人讲咧，搣生果系有乐趣嘅，我未听过有人讲呢一样嘢。 因为用呢个嚟搣橙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我啲 佢讲啱咗个橙字， 橙字 好咯，叻仔讲啱咗， 耶！多谢， 俾心机啊。 其实真系好好，因为咧我自己试过咧，好轻力嘅咋。因为我俾甚至系俾屋企人试过咧，佢哋话哦唔比以前唔需要好大力，甚至咧佢入边系咪知头先我讲话有啲衣好难搣嘅？佢嗰个衣咧轻轻力铲嗰块衣咧，其实佢成块衣就可以剥出嚟噶咯。 啊，另外一个我觉得比把刀好少少嗱，第一咧就是、因为佢安全啲啦，佢就唔系刀咁利啦。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个步骤都系一样噶啦，咁只不过咧佢嗰个尖尖个位咧，佢有啲弧度啊。因为平时你把刀系直噶嘛，咁所以你唔多唔少咧都会可能即系一系就切深咗，一系咧就会切浅咗，咁啊留咗啲白色。 依喺个橙度啦。咁、但系因为佢呢个咧系有少少弧度，咁你个橙又圆噶嘛，咁可能嗰、那个入笋位咧就会啱啲啦。 冇错，其实我自己试过三个橙啦，已经。 嗯嗯 系啦，咁然后发觉系完全第一就唔会剥到啲橙肉啦， 嗯嗯，第二即唔会流水嘅， 唔会流水嘅。第二咧就系嗰啲衣咧好轻易剥咗，好靓仔啦，成件事望落去咧，哇，我觉得自己哇好神奇， 可以开档啦， 系啊，可以开档剥橙， 但系最后个橙甜唔甜啊？ 甜， 即系最紧要呢样， 最紧要橙， 但系个橙甜啊同呢个嘢冇关系。 所以下次阿超新星咧就系介绍一个拣橙器系嘛， 系 啦， 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今日咧觉得阿星介绍呢一个剥橙器咧，即系同阿星好似啊。 点解啊？ 睇落好似好有用，其实又冇乜用， 但系都好有用噶。 好有用嘅，到底系咪真系有用咧？我哋快啲就上去 Facebook 睇下星嗰条片啦。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and black eye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afrai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 Maroon 5 的 Beautiful Mistakes， 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 91%。 世界杯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的了，巴西肯定是强国，不过我们看到大部分巴西的足球明星皮肤都是黑黑实实， 但是原来他们的种族是非常多元化的，到底怎样多元化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努力去防守，敌意都不怕，敌意都不怕，踢出火，流离之根本只有一个。 而且确，世界上最有名的巴西人几乎都是足球明星，比利、罗马利奥、利华道、利马，他们都是黑黑实实的，所以大家都会认为巴西人全部都是同一只的肤色。其实巴西2亿的人口里面，足足有一半是雪白的白人，40% 是混血，7% 左右就是黑人，2% 左右就是亚洲人，剩下1% 就是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体能的原因，球星很多时都是黑人或者就是混血的人种，可能因为除了球星之外，我们都不识其他巴西人，所以就有巴西人都是黑黑实实这个的误解。不过可能你不记得了，当年同罗马里奥拍战黄金箭头，白必图真是一个白人来的。由于整个民族非常多元化，巴西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来的，各种的人种他们都会互相欣赏对方最美丽的一面。 我哋三个咧都系白白雪雪嘅，咩意思呢？即系我哋三个都，据我所知啊，冇纹身嘅， 冇 系啦，冇纹身嘅。嗱，我自己都 望一望我， 但系佢都望唔晒你噶，你又有着衫，又有着裤，又戴埋口罩。 我试过喺小白面前除衫咯， 除晒 听咩？ 你就温泉啊？你哋 我哋有 系你哋一齐去日本噶， 我哋有一齐瞓过噶，喺同一张榻榻米嗰度。 咁小白话你白雪雪， 好远啊！你讲到嗰啲声， 我特登暧昧啲啊，暧昧星期五， 冇错啦，咁啊，暧昧星期五啦。咁但系咧，我哋真系三个都冇纹身啦。但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系有纹身嘅，有啲咧。都是觉得是一种艺术啊，几靓。咁我都觉得有阵时纹起上嚟咧系型嘅，特别好似球星啊，碧咸。喂，我觉得佢啲纹身真 系 好靓， 真系啊。 跟住又夹几个中文字咁样，我系 buy 嘅。不过你叫我纹喺自己身上边咧，我就好多考虑， 系 即系会觉得会唔会对工作有影响啊？会唔会因为自己身处于而家个社会，但社会对纹身嗰个尺度又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啊？咁自己有好多呢类型咁嘅谂法嘅。 所以我自己有试过玩嗰啲纹身贴纸， 系啦， 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做纹身师嘅女仔嚟噶，好型，我觉得佢即系同埋好藝術家的感覺，即係佢係由構圖開始，即係聽你個故仔啦。即係譬如有個人想去紋一個圖案， 佢幫你設計埋。 係啦，佢會幫你設計嘅。咁佢會聽你個故仔，即係點解你會想紋一個圖案喺你嘅身，即係邊一個部位啊咁樣。咁佢就會幫你設計幾個咯。咁當然佢就會即係個就同個客溝通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就真係即係一針一針咁樣幫你紋上去。我又覺得好藝術家 嗰種感覺。係啊，好藝術家。我其實咧都好羨慕啲藝嗰啲紋。紋身師嘅，因為佢哋咧嗰手筆啊，好靚， 好定， 我一定做唔到，我毛筆都寫得咁衰。如果我真係做紋身師，啲人真係多謝我。 佢哋有好多練習先嘅，好多練習先嘅。 唔係，不過好多時依家現世代紋身就為咗紀念一啲人事物啦。咁啊，物係咩物咧？ 寵物好多啊， 係 咪？ 即係可能只狗狗走咗咁啊，可能即係記住狗狗個名咁樣。咁或者我都有啲好 close 嘅朋友，即係成隻手炸曬咁樣。點解嘅？係因為佢可能婆婆好錫佢咁樣，我唔記得嫲嫲定婆婆，總之長輩好錫佢咁啊。過身嘅時候，咁啊唔知婆婆定嫲嫲有個胎記咁，佢都話啊，我想用呢、這個。婆婆的胎記去記住咁樣咯，即係思念思念長輩咁樣，都係有意思嘅，有意思嘅。 嗱，點解突然之間講紋身呢？原來喺外國有位仁兄啊，咁佢咧就好中意以前有部戲，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叫魔戒，Lord of the Rings 啊。咁呢套戲咧係啦，咁分幾集 啊嘛，即係 係啦。咁入邊有好多嗰啲魔獸噶嘛， 係。 咁嗰啲魔獸咧個樣就好恐怖、好核突嘅。好啦，咁佢咧就。 但佢就偏偏就喜愛嗰一種魔獸，即係嗰啲牙咧又向上生啊，跟住塊面咧又五官又好核突啊咁樣嘅。咁佢咧就好中意呢個劇情嘅魔獸啦。於是乎咧，佢就開始咧就係紋身加呢個整容，佢就好希望將自己個樣貌。整到同呢一個魔獸咧係一模一樣，係、 哦、 啦， 極得滯，極極 真係好激。咁佢無論係手啦、腳啦、面容啦，其實面都係㗎。佢特登咧就去做手術咧，就傷咗個由好似下顎生出嚟嗰啲下顎牙嗰啲咧，就向上插咁樣 嘅。即真人版嘅魔獸， 真人版嘅魔獸係啦。咁佢隻眼咧，同埋佢做埋一個手術，我都覺得都幾驚添啊！就係、是、做嗰啲舌頭有啲切割嘅手術。系啦，咁呢個我真係聽到都，我真係冇管動，因為佢為咗追尋一個做嗰個角色啊，嗰種咁樣嘅堅持咧，呢、這個係好令人佩服嗰個堅持嘅。咁但係我對於佢咁樣做埋變咗隻怪獸咧，我就好唔認同啦。咁但係佢嗰個做法咧，就係、是、佢除咗係整容啦、紋身之外咧，咁連埋咧佢屋企人咧，有啲人就會問：咁你屋企人支唔支持啊？部分咧都支持嘅。咁啊，譬如佢，我唔記得佢個仔仔定女女嚟嘅。咁啊，同佢出街嘅時候咧，其實拖住真係好似佢著 T 恤牛仔褲。 哦，即係佢已經係以為人父㗎啦， 有家室㗎啦，係啦。咁佢咧就出街嘅時候咧，佢都係著普通 T 恤牛仔褲，但係佢樣咧同埋手臂咧，你望落去嘅時候都係好嚇人嘅。咁、再加上咧，佢可能本身有啲須啊，喺側邊兩邊嗰啲咧，咁佢一 男士嚟嘅， 男士嚟嘅，咁佢一本身做咗個怪獸樣之後，佢就刻意留埋啲須。喺側邊呢度兩邊，咁佢講嘢嘅時候，因為佢已經可能有少少有啲口音啊變咗，咁佢講嘢嘅時候就大家好，咁一開聲嘅時候， 即係佢扮埋把聲都要扮埋。 佢咁可能已經一開聲已經係咁，係啦，因為佢做咗啲手術啊嘛。 咁有冇訪問到佢太太啊？ 我見到佢張相咧，佢嘅側邊嗰個人咧， 就應該係佢太太。 文章上面就冇刻意講話都係佢太太啦，但係嗰位咧女士咧。都是紋曬身、而且咧都是化曬妝，有造型嘅。咁佢咧就唔會話好似變到魔界入邊嗰啲魔獸咁樣，但係佢咧都係似係嗰啲魔界入邊啲士兵。 哦，即係都同好者嚟嘅，應該係啦，都明白了解佢。 唔係同埋好多朋友有刺青嘅習慣啊？點解用習慣呢？通常你咧有第一幅嘅紋身咧，你就會繼續想去添置一啲新嘅紋身咯。咁因為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台灣電影。刺青都有講，其實真係可能會成為一種引頭啊，或者會感覺上就係話啊，想左手又有，右手又有咁樣，即係好似屋企添置家私咁。係 同埋有少少強迫症嗰啲會覺得好似對稱又會好翻啲咁樣，即係我嗰個朋友都有咁樣同我講。 係啊，你有冇諗過啊？如果要問嘅話， 因為我呢啲都幾三分鐘，而我睇咗小朋友唔使俾我睇，你尋日俾咗我睇啦，我話你唔好再俾我睇啊！ 你敢唔敢俾你個仔睇？ 我会俾佢睇下呢个世界上有呢啲事情，然后等佢更加爱惜自己嘅面孔。 哦，唔系，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系真系好想做呢一样嘢，而你 make sure 你自己唔会后悔嘅，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嚟嘅。即系最怕你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唔中意呢个角色啦，你觉得攰啦咁样，咁你要翻转头其实都几难，因为洗纹身系痛过刺嗰一下好多噶嘛。 所以有好多人咧，佢个纹身佢譬如错咗，拍拖分手咁样。跟住我之前女朋友个名玲玲咁刻咗喺我只手嗰度，我想改咗佢，我就未必会用整走佢噶嘛，我可能会揾个 designer 帮我设计，同我下一个女朋友有关嘅， 就冚住佢， 系啦，冚住佢嚟叫爱爱嘅，玲玲如何变成爱爱咧？ 或者永远都系揾女朋友叫 Kitty 咯。 由得啫，即系喺未识我嘅时候，咦？你纹咗个名 喺度啫？ 咦，系喎， 唔系喎，一个 T 都系洗走一个 T 啫，冇洗走成幅啊嘛。即系如果你第一个女朋友叫 Kitty， 第二个叫 Christine 咁样先算，第三个叫Lily 咁先算，你整几次？ 唔吻合， 系 咯。 首先咧，如果你咁花心咧，就唔系鬼物， 咪系咯。唔系呢啲真系好罩忌啊。 印水纸咪算咯。 系啊，尤其是另一半咧， 唔 系 你爱咧，唔使用纹身去呈现嘅。 爱的烙印啊嘛。 你睇娱乐版啊，几多嗰啲爱的纹身啊！第一，你会在那些视频那里出卖你，你不能说那个不是你，那个纹身是你的纹身来的嘛。第二，你那些爱的纹身之后成为爱的烙印，几咁不好呢？ 所以做这件事之前真的要想清楚。 升啊！ 到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咁而家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嘅车龙咧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咧落中环都系啦，同埋过海都系排到太古城。咁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深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挤塞，咁龙尾都好长，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绿伦街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彩虹村。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车多，龙尾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接近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早坏灯，咁影响到而家揸车朋友不能够由弥敦道右转入去梳士巴利道，同埋唔能够由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弥敦道。咁啊，现场咧有警员指示交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CIBS 小岛上嘅爱情故事，南芬亚噶 喺呢个地方，交通虽然有啲啲唔方便。配套有啲唔完善，但系以上嘅缺点我都接受。我爱呢个地方，呢度系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嘅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But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将当年嘅黑人音乐 Motown Sound 发挥到最极致、最华丽同埋最性感啊 ！Anderson Park 再加埋 Bruno Mars 合作嘅 Still Sonic Leave the Door Open。 If you smoke, what you smoke? I got the haze. And if you're hungry, girl, I got the lace. Anderson Park 系一位咧多功能嘅音乐人，今年35岁啊，吓识得 rap 啦，识得打敲击乐同埋咧呢一个 keyboard 噶。Bruno Mars 更加唔使讲啦，又睇得又唱得又跳得噶。Still Sonic Leave the Door Open 稳占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滴声响亮。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啦。美股咧继续做好啊，道指咧升305点啊吓，标普500指数咧升4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4038点，升咗180点啊。美债息回落咧对市场有帮助，科技股咧领跑大市啊。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孳息率咧跌到去8个基点啦，报1.55厘啊，创咗1个月嘅低位。大型嘅科技股上涨啊，苹果公司全日升1.87%，Facebook 升1.65%，Netflix 同埋亚马逊都有得升。睇下今日咧，都有好多唔同中国嘅经济数字会公布啦，理论上咧都可以提振股市嘅。究竟今日有冇得升市？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今朝早嘅大壮开麦电话旁边接通咗大壮麦，早晨啊，大壮麦。 早晨 ，Bobby 啊，揾食啊，所以啊，唔好意思啦， 唔紧要。嗱，大壮咪，我相信隔住条电话线咧，更加多人今个星期会问你嘅咧，就系关于嗰个非常瞩目5岁女童嘅案件。 哦，一个生父，一个继母，仲有一个都叫做上个年纪嘅人士，全部入罪啊嘛。 系啊，系啊。 啊，咁样就我唔知系咪叫做开埠以嚟咧，即系你话虐儿嗰啲案件咧都唔少嘅。 系 不幸地吓，咁但系去到谋杀呢个情况咧。都唔係第一單咧，都真係唔係常見嘅啦。咁而咧，陪審團咧，亦都係兩名咧，係謀殺嘅被告咧，都係入罪嘅。係啊，咁就而家謀殺罪咧，就當然無論點求情都好啦，即係判刑只有一個啫。就係終身監禁啦。咁件案件引申出嚟咧，令人哋會注意，除咗法律上嘅問題之外咧，仲有話呢件事情點解會發生㗎？係唔係咁耐嘅經歷？有冇其他啲社會人士啊、專業人士咧？其實應該係經過協助啊咁樣。咁你講得啱咧，多人問啊，真係有嘅。咁啊，網上收到唔少信息，尤其是嗰啲為人父母嗰啲友好咧，就問翻一啲類關嘅法律問題啦。咁即係有啲人問到就話：咁仲可以求情咁啫。咁但係我會咁睇先啦，因為始終大氣電波咧，我哋要咁樣去表述下啦。咁始终系场官司啊，咁亦都呢场嘅审讯咧，仲未完全完结紧，因为仲有个28日嘅上诉期啊。咁就我哋可能喺面对呢啲咁嘅事物里边咧，只能够考虑法律嘅原则啦，同埋啲守则啦吓。咁啊叫做尽量啦，冷静吓，即系客观地去睇睇件事实。我谂呢宗案件咧，即系令人瞩目咧，就系一咧就系。嗰、那個小朋友嗰啲傷勢啦，咁同埋嗰啲法醫官啊、啲科學鑑證睇到嗰啲事物啦、令人就唔會開心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啲被告人咧，就同埋小朋友之間嘅關係。咁我諗就住宗案件咧，有一句成語啦，唔知咩叫做，俾人都唔知引用套用翻用幾多次，就係咩苦讀就不吃兒啊嘛。咁就諗啦，點解為人父母者咁，既然即係生兒育女出嚟，就係要養育佢、保護佢啦咁樣。不過喺現實生活裏面咧，我哋處理啲刑事案件咧，的而且確唔少咧，係有係真係啲父親咧係做被告嘅。咁好多時呢啲案件咧，就大家會見唔到嗰個父親嘅名字嘅原因咧，就唔係保護佢，係保護翻啲子女啊。咁因此咧，就需要將個父親嘅名字咧。甚至无啲居住地点咧，都唔可以公之于世嘅。咁就见到啲刑事案件，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啲嘢 A、B、C 啊，或者系 H、S 啊之类咁嘅嘢咧，就即系可能显示到系嗰类案件噶啦。 嗱，大壮威头先都讲到啦，其实可能都接触过唔少或者听过唔少呢一类虐儿案件，但系今次呢一个案件咧，直情系可以入到呢个谋杀罪，其实系边一个行径或者系边一个行为导致到佢咁明显系有谋杀嘅意图咧？ 嗱，案件本身咧都有佢嘅案情啦吓， 系 咁，我哋可能有一个小心嘅范畴里边咁样去表述啦。第一就系谋杀嘅定义咧，基本上唔系好复杂嘅啫。 咁嗰個行為咧，就即係話有個被告人去做咗一樣嘢， 係 導致到嗰、那個受害人咧死亡嘅。 嗯， 咁好耐以前咧，古老就咁寫住就話一年加一日噶嘛。 嗯， 咁而家就廢除咗啦，唔會即係做啲咁理論性嘅嘢啦。總之就係導致死亡啊，一個所謂 causation 嘅説。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犯罪者嗰個心態。咁如果佢做嗰啲行為嘅時候咧，一係就諗住想嗰個人死嘅， 嗯， 又或者係想嗰個人咧係受到一啲咧係嚴重嘅傷害嘅， 嗯， 啊咁嘅時候咧，無論邊一樣，最終導致死亡嘅時候咧，都構成謀殺罪嘅。 哦，我以為佢本身如果係想佢構成嚴重傷害，而唔係話想佢死嘅咧，呢啲唔小心死咗係入誤殺嘅添。 哦，唔係㗎，而家嗰個定義咧就係、是。除了想住要个人死亡之外呢，即是说个人其实个凶手也好或者那个被告也好啦，他做那样东西本来想住说觉得难听啲就话想斩到他好重伤咁样啊，点知死咗。 嗯， 咁一样呢都系归入于呢系谋杀罪嚟嘅。 嗯嗯嗯。是剛才這個很凶殘的畫面，我都立刻幻想得到。當然這些行為絕對絕對是應該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了，講回今次這些 case， 除了說這個謀殺罪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罪行可以跟我們提及的？ 其實多數呢，即是這宗案件裡面有些的事物呢，有些人會留意就說為什麼即作為為人父母會做這些事 情。 於是就是說父母對於那些子女呢作出侵犯。 是。 就虐待是一種方法。有啲咧就另類嘅侵犯啦，就譬如啲性罪行嗰啲啦。咁其實都為數咧唔係特別少嘅。因為早輪啊，譬如做一啲所謂法律嘅 research， 或者去搜尋下啲咩案例，即係譬如有人判咗監啦，咁咧要講下啲刑期長短啦咁嘅樣。咁翻抄下睇下咧，原來都有多案例顯示咧係有啲父親啊。或者一啲係所謂繼父啊，咁唔知係咪同居一室呢，咁即係造就咗一個情況呢，就好多時係啲小朋友呢係俾呢啲咁嘅大人長輩呢係侵犯。咁一般我哋見到啲罪行呢，就係當然冇謀殺啊，誤殺更嚴重啦。咁如果係啲細路女甚至係細路仔呢，有啲性侵犯嘅。咁又見到呢嗰啲爸爸呢或者係啲繼父呢俾人哋告呢，就會係一係就猥褻侵犯，即係舊底叫做非禮啦，咁都係呢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面嘅一條。又或者咧，係對一啲叫十六歲以下嘅兒童咧，做一啲叫做猥褻嘅行為。咁控罪咧就係、是、一啲控罪上嘅字眼啫，但實際上咧個內容咧就係話呢啲咁嘅長輩咧就多數都係趁住冇人睇到啊留意咧，就去即係逐啲工去搞佢哋啦。咁咧，佢哋侵犯嘅方式當然有好多唔同啦，咁你可以用身體各部分去睇佢哋點侵犯啦。有時候侵犯啲時間都好長嘅，有時候趁住乜嘢嘅情況，譬如媽媽唔喺屋企啊，咁呢啲案件咧，其實都唔少咧係存在嘅。咁所以其實有關方面，我都認為應該係要諗下辦法咧，點樣保障呢啲小朋友，即係減少呢啲咁嘅罪案啦。當然翻嚟講翻呢一宗嘅案件啦，我哋睇到就係呈堂嘅證據啦，咁尤其是啲照片咧，相信陪審員咧都係有啲感受噶啦，咁亦都係大家睇案件嘅時候咧，我都係頭先嗰句啦，用一個客觀嘅情況去睇啦，咁啊睇翻就係控辯雙方嘅陳詞啦，我睇到律政署黎建華。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對佢審團有啲講法啦，咁而呢個被告咧嗰個生父咧，亦都係有出嚟俾口供嘅啦，咁我哋睇到佢哋最終判出嚟嘅裁決咧，咁應該就係不接受即係佢生父嘅説法啦，除非佢哋認為個生父嘅説法講完都屬於謀殺罪咁嘅樣，咁呢啲咧就係相對比較。邏輯啲嘅去睇啲嘢啦，咁但係現實嚟講咧， 就真係呢啲案件一件都嫌多啦，真 係。係啊，真係，齋係喺報道上面睇到，其實我諗唔單止係我哋作為爸爸媽媽啦，我諗一般人有同情心或者有愛心嘅人都會覺得好心痛嘅一件事，莫論話見到一啲圖片或者一啲描述啦，可能未必能夠真切咁樣阻止到呢啲事件發生，但係真係真係唔希望再有呢啲事件發生咯。 咁啊，呢啲案件係冇人願意見到嘅，咁。當然法律程序是要經過的，咁就希望大家即係向前看啦，咁希望咧真係之前提及過就係嗰啲專業團體見到案件度發生咧，都唔知算唔算要檢討一下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減少發生嘅機會啊？ 係啊，我諗同埋作為我哋自己咧，啲睦鄰關係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側邊啊。如果啲小朋友周身傷痕嘅時候咧，你都多口問下佢，你冇事啊嘛？使唔使送啲藥俾你查或者點都好，可能就可以避免到再釀成下一個悲劇咯。 當然啦，唔應該國家自訴噶嘛，呢啲咁嚴重嘅事情係嘛、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arbie。 器官捐赠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某些家属来讲，他们会认为这件事对逝去的亲友非常不尊重。而台湾有一间医学中心非常体贴，透过 3D 打印仿真模型器官，在器官捐赠手术之后，将打印了的器官放入捐赠者遗体里面，希望可以抚慰捐赠者家属的心灵，令到器官捐赠更加普及。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Ann 喺度，喂阿 Ann 喺唔喺度啊 ？Hello， 八元豪早晨啊！ 早晨啊！有啲乜嘢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点唱俾边个？你谂住？ 我想点俾我先生阿 Philip， 好祝佢12号星期一嘅生日。 哦，即系已经庆祝咗噶啦，系嘛？ 系啊，系啊， 咁啱啦。而家再补多一次，咁你老公今年咧就有两次嘅生日，咁啊条数就咁计嘅。通常男士咧就慷慨啲嘅，咁到你生日嘅时候，老公就送翻两份礼物俾你，哇， 都好啊， 谂起都开心啊。咁嗱，讲翻先，你星期一嘅时候你点同佢庆祝噶？你 其实冇啊，佢要翻工啦，咁我啊请咗假嘅，咁晏昼同佢食咗个 lunch 啦，夜晚买咗个蛋糕同佢庆祝咯。 哦，就你去，因为你请咗假，你就去佢公司楼下等佢同佢食 lunch。 其实佢系翻嚟同我食饭。 哇，佢生日，但系佢翻嚟同你食，你都好霸气、 啊。系啊，咁我 系嘛，几好啊。但系呢都系恩爱嘅一个表现。嚟嘅，系嘛？咁啊，嗰个蛋糕，老公啊，梗系开心啦，食得 系啊 ，OK 啊， 系嘛？咁啊，不出年特别啲啊，出年你整个蛋糕俾佢啊嘛。 应该唔得啩？ 搞错啊！ 我冇味啊，整得 得嘅咁，网上面或者出去学下咁，好快出去整到个蛋糕噶啦。咁啊，而家俾少少时间你讲多次一啲祝福嘅说话啊，同老公庆祝生日嘅。 譬如话祝你生日快乐啦，踩单车你伤只手都成个几月啦，希望你快啲好翻啦，亦都可以去做运动啦，亦都可以去踩单车啦，同我哋一起做运动啦。希望你身体健康，嚟紧一年都工作愉快，好开心啦。 哦，好，咁你都陪佢做多啲运动咯、哦。 我都希望，因为我比较懒。 咁你做多啲啦，一个做运动嘅男人咧。好想身边嘅人陪佢做运动噶。 我知啊，我有陪佢踩单车嘅，我好尽力去踩噶已经。 咁啊，加油啦吓，好唔好？ Okay. 好，多谢你嘅电话。 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着的真理，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 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完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光追踪三十一。 我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你好你好，系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介绍呢？ 嗱，七点搭七嘅时候，医生如嚟咧就会访问一位咧好巴闭嘅医药界人物啦，就系卢旭明啊，咁佢咧就有一个名噶，叫做无创产检之父，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嗱，以前咧嗰啲即系做产检咧，可能叫咩诶抽羊水啊、成啊咁样，咁就可能会喐搞到个 B B。但系嗰阵时话俾诶冇事嘅，咁就直至有无创嘅产检嘅时候咧，就话俾你听，诶。而家好多噶啦，唔好之前咁样咧，又辛苦又有风险咁样。咁究竟呢一样嘢系点样嘅咧？已经即系全球90个国家1000万嘅妇女已经受惠咧，咁啊紧要啊！咁另外咧，去到呢个日常8:30咧，啊 ，Kitty， 你有一啲希望咯？ 咩希望？ 系啦，因为香港科技大学嘅团队咧，喺呢个日常8:30嘅科。创科在网里面呢就会讲啊，佢哋研发咗一种呢就係极薄嘅聚合物啦，纳米薄膜啊。呢块薄膜呢佢嘅质量呢就係硬，即係质量呢係紧紧係不锈钢嘅坚固度，不锈钢都好硬净㗎啦，佢係劲佢25倍。 咁要嚟做咩㗎嗰个薄膜？ 有透明有防水。係啦，咁样呢欸可以咧，即系做啲薄膜过嚟咧，淡化啲海水啦，又唔关事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咧，佢可以用嚟做一个透明嘅口罩、 哦， 系咪？咁咪到时咪可以见到你个样咯。 系啊，就可以喺追踪31，你同埋阿思芬就可以见到 Kitty 同埋阿思芬戴住透明口罩又环保咁系。 以后化妆要化成个妆咯。 系啊，要化全妆噶啦。 系啊，我真系谂到一样比较乞人憎嘅嘢咧，就系话我哋戴住透明口罩啦，咁啊好靓女咁走出嚟，跟住讲嘢嘅时候咧。点知佢嘴个嗰啲唇膏咧，系喺个透明口罩上面糊晒， 或者啲瑕气，啲瑕气都有噶嘛？ 瑕气都啲啊！你谂下，你平时饮完水嗰个玻璃杯咧，咪黐晒唇膏印喺度嘅，你仲要一路黐住一路讲嘢，结果系一笪红色咁样， 冇粒到咁实咯。 系啊，咁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样嘢咧，啊有关啊 Kitty 事嘅， 真系。 是啊，你知唔知咩叫做利索多饭呢？ 利索多是咩 啊 ?Risotto?Risotto, 哦意大利饭。 是啊，意大利饭呢以前呢即是初初唔知道呢，以为哇三咩嗰啲叫三及底啊。 以为佢未熟是吗？ 是啦，有一阵呢就烂饭，跟住就有一阵呢就未熟嘅咁样。咁其实即係有啲似，其实有啲似我哋生炒糯米饭都係生嘅煮出嚟㗎嘛。咁今次呢阿 Chef Eddie 呢就会教大家整呢一个 蘑菇意大啡菇意大利饭， 嗯， 系啊，咁样咯，即系其实嗰样嘢都几紧要噶。啊、即是不心急得的，你一路搞住佢噶嘛， 一路搞住佢，但又不可以搞得太多，如果你不停搞住佢咧，佢又会烂噶，会变成个糊状咁样噶。 即系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样咯，你不搞佢，佢又嬲。你搞得佢太多又， 佢又发烂渣，系咪？ 系啦，系啦。 正所谓过犹不及，中庸之道就最好啦。 咁去到咧九点半嘅时候，零距离科学咧就有饮食科学啊，又有啲新研究啦，就话。诶，原来啊，我哋成日喺度研究呢个咩诶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同埋蛋白质比例啊，可能系错噶。 哇，咁要睇下啦，唔该晒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合平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嘅九十多岁。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喺凌晨大约三点，现场系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话起火单位内有三个房间，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有三名伤者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协助大约三十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大约一百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动用九架消防车和七架救护车，共一百九十三名人员协助救火救援工作。火警在近凌晨四点救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八月十八号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七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两项罪名成立。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求情和判刑。七名被裁定罪成的被告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而同案两名早前已经认罪的被告梁耀忠和欧诺轩下周亦都会判刑。大批市民朝早到法院大楼外排队，准备到法庭旁听案件。人龙延至东京街西。黎智英、梁国雄、欧诺轩由囚车送到法院。另外，黎智英连同八一八案另一名被告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承认前年八月三十一号的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亦都会在今日下午判刑。政府下星期五起放宽疫苗接种门槛至十六岁及以上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预计年轻人接种意欲的时候表示，本港疫情相对其他欧美、东南亚国家并不严重，加上接种计划开始之后出现一些严重和死亡事件，虽然未必和打针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市民心理会有影响和产生犹豫，最重要是当局多作解释。被问到是否因应市民犹豫才宣布在九月底之前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聂德权说很多市民仍在观望，因此当局需要勾画时间表和路线图，呼吁除了健康原因不适宜打针之外，其余人士都应该尽快接种。至於伏必泰疫苗可能過期亦都是另一個原因，因為疫苗需要儲存在超低溫環境，運送到港之後實際只有三至四個月時間可以使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最高氣溫大約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多雲，初時驟雨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2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0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9.5，跌1蚊；吉利汽车21.75，升1.4；阿里巴巴232蚊，跌1.8。盈富基金29.04，升2仙；中国平安89.45，跌1.2；美团288.6，升3.8；紫金矿业11.04，升3.8；药明生物105.4，升6毫；友邦保险99.65，跌2毫；百度集团204.4，跌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幣6.53，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9,680点，升37点。港金現價報16,3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24美元，卖出1,76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就仲系多车嘅。港岛入口嘅龙尾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喺油丽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个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仲系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咁因为咧就冇之前塞得咁紧要啦，咁所以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歇性通车措施取消咗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就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近单车公园，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 日出康城至到百胜阁那段现在就比较多车的。九龙区路面方面提醒大家啦，尖沙咀嘅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啊，咁啊交界位嗰度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头先就近住牛池湾一带非常多车嘅，而家仲系繁忙，不过咧龙尾就短咗啦，咁系由呢一个牛池湾咧一路去到圣贤中学嗰段咧就仲系多车。观塘伟业街啊，去龙翔道方向咧就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嘅。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多车，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多车噶，咁啊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附近。新界咧，沙田大埔嗰边交通仲系好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啦，沙田市中心段一路去到火炭段都系多车。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即系去大埔公路啦，同埋去大老山公路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附近。元朗青山公路嘅朗业街东行线去坳头多车，龙尾去到朗平港铁站附近。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咧有强风措施啊，咁现时嗰度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乜嘢系好食。最近自己跟足指引，冇乜特别事，除咗翻工之外，基本上都好少出街。喺屋企，我最想做嘅就系砌模型同埋睇电视咯。电视节目有好多种，最近经常都系睇到一啲飲食节目真人 show， 教你煮下嘢食。突然间真系觉得全世界嘅人都好似识煮嘢食。每一个飲食节目都有好多人睇，系咪即系又话全世界嘅人都好似唔识煮嘢食咧？唔单止系真人 show， 好多劇集都系用飲食为主题，一套做完又一套，劇情好睇就睇劇情咯，就算唔好睇，你都可以睇下丰富嘅食物啊嘛。所以呢一类型嘅电视劇又系长拍长有。早排睇咗一套日本电视劇，主题系日本传统美食之一拉面。除咗食物吸引之外，劇中一啲对白都令到我有好多启发。其中一集，一个角色问咗一个问题，佢问乜嘢叫做好食呢？听到呢度，我突然间停低咗。系，好食呢两个字好难界定，好似只系一个概念。咁乜嘢叫做好食呢？有人觉得好食嘅嘢，亦都会有人觉得唔好食。例如有人喜欢吃辣，越辣越高兴，有人少少辣都不得，有人喜欢吃甜品，有人甜少少反而会苦埋块面。好食即是某种程度上不是味道的意思，因为这一样东西每个人感官都不同，所以很多送菜只可以说大部分人说好食就是好食，因为不会个个都喜欢吃。如果从这个逻辑去想，所谓的好食就是能够拿到大众可以接受味道的平衡。想想你平时怎样去选择哪间餐厅吃东西呢？一是贪方便选最近那间，如果不是你就会听人讲，很多人说这间餐厅好食你就会去吃，如果那些人说不好食你就不会去。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前面有两间铺头，一间有人排队，一间冇人排，你好自然就会觉得有人排队嗰间系好食啲。两间你都未食过，又点知边间好食啲呢？所以其实我哋如何挑选餐厅，唔系食佢煮紧嘅食物。我哋系食紧究竟呢间餐厅有啲乜嘢资讯提供俾客户。所谓资讯即是好多人讲或者网上好多人传。 大部分的食客都不会去晒所有的铺头，然后揀最好食嗰间出嚟嘅。客人大部分都是保守嘅，所以只是揀知名度高或者其他人推荐嘅，然后去嗰度食完一餐就算数。点解咁多餐厅话只要你喺网上俾个 like 佢，你就有折扣优惠呢？就是想制造多啲资讯俾人知，佢系好多人 like 咯。唔等于呢间餐厅啲嘢系好食㗎喎。不过而家成个世界都系咁，只要喺网上讲下讲下，大家已经忘记咗件事嘅本质㗎喇。所以下次睇到呢啲资讯諗下先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神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有千夫死，神四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唔系成日你教我嘢嘅， 系 我都想同你分享呢一个。 冇话教，边个够胆分享？我哋分享，开心 share。 话说系咁嘅， 请讲，请讲。 头先咪讲米线铺咧上市啊，咁个米线铺上市咧，咁佢都有英文版本噶嘛。咁我特登睇翻呢间米线铺上市嘅英文版本。 咦，我估 Tam Jai Rice Noodle。Tam Jai。 佢公司名我冇兴趣知道。 International。 佢个公司名我冇乜兴趣知道。 咁你睇咩英文名啊？ 土匪鸡翼嘅英文究竟系乜嘢？ 土匪鸡翼。 咁啊，网民 Local Fish。 等等先。 Chicken Wings。 网民啊，当然即刻译咧。原来土匪真系有一个咁嘅英文字嘅 ，bandit，b-a-n bandit 啦，应该系读住系 chicken wings，chicken wings， 以为系咁样译啦， 系 佢公司嘅报告入边唔系咁， 唔系咁样， 估下系点写？ 我估咗， 系啊，系咩啊 ？local fish 啊嘛， 都话唔系 local， 土匪啊嘛， 唔系 local。 诶，我问下监制先，监制， 监制， 你英文好， 系啊， 土匪嘅英文系咩？ bandit 咯， 你唔好话 thief 啊嘛，系嘛？ 系啦， 冇啊，佢头先话 bandit 唔啱啊。 系咁 thief 咧 ，thief 都唔啱 ，thief 都唔啱啊，我都估咗啦。 咦， 超越咗？ 哎，我估啦，如果佢两 个 ground 字嘅，或者 floor 嘅， 都唔系，都唔系。 我估，系因为如果你咁样都唔啱嘅啦， 系 佢多数直译， 系 tofu。 Yeah，right， 就好似 tofu 一样， 系啦， 系啦， 佢 tofu chicken wings，T U F E I。 是 Chicken Wings Tofu 好嘢啊，學嘢啊， 下次懂得叫啦，即係如果有外國朋友，所以有時 人哋上市呢，你都睇下人哋啲公告啊，睇人哋文章啊，你學到好多字㗎，係咪先？土匪個英文字我都係頭先睇網民同埋監製先知道，好少用啊嘛 ，bandit， 冇话有个土匪，喺香港都冇土匪啦，除咗鸡翼之外系嘛， 谂唔到第二样嘢啦系嘛， 系啊，好多嘢睇啊， 仲有呢个胡辣汤底，想唔想知胡辣汤底咩？ 湖系边个地方呢？ 胡辣汤底都系直译嘅啫，你千祈唔好谂得咁多。 即系 who spicy？ 唔系胡辣。W U L A。 胡辣 soup 咁样啊？ 系啊。 胡辣 soup。 唔系你想点啫？ 好似讲，但系又好似讲紧中文咁嘅方法。 系啊，好啦，啊呢个有趣， 多谢多谢你嘅赐教。 有趣， 系啊， 系咪？有阵时我都做下啲功课嘛，唔好你一个人做晒，你都辛苦。 系，多谢多谢，系啊，大家都有裨益啊。 系。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今朝早咧，同你哋讲咧，开宗明义系有个题目嘅呢个享乐时代， 嗯， 叫做被崩坏的童年信念。 哦，崩坏嘅童年，我头先都讲啦， 我唔系讲个童年啦，我讲个信念咋、 哦？信念系 你细个嘅时候信啲乜嘢啊？ 我好多嘢都信噶， 但系我哋有时唔可以喺呢度讲噶，吓，因为有啲小朋友仲信紧嘅时候咧。咁我哋讲咗出嚟，咁会可能破坏咗。 唔系，我谂过噶啦，呢个中数安全。 谂清楚啊， 林慧。 你记唔记得早排啊？唔系早排，即系之前咧。 嗯。 我记得应该系美国啊，讲圣诞老人，有个老师讲圣诞老人系冇嘅。 嗯。 跟住佢俾人炒咗啊。 哦。 但系点解你而家要喺呢度讲多次咧？ 我系相信有圣诞老人咯，我冇着。我信，我而家圣诞节都仲挂只物喺床头。 系啊，我都信噶，我都信噶。 我都有呢啲信念、啊。我细个睇一个家传户晓嘅节目，叫《叻人新世纪》。 吓、啊，跟住咧， 啲叻人都去新世纪，我又成日都去， 但系见唔到叻人。 我做唔到叻人，点解你要呃我？呃咗我36年。 你去咗酒店啊？ 我去咗商场啊。 去咗商场、 啊。商场啊，广场啊。唔得啊，做唔到 就系冇啊， 系啊，点算啊咁样？ 我话林慧，你嗰个系咩啊？林慧， 佢唔理我啦，开始 佢都想理你嘅，不过 佢解答唔到我呢个信念。 佢叻， 佢知系叻噶， 系佢叻人咁。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嗱，寻日咧小白咪讲种嘢嘅，咁我透露过屋企种紧豆啦。大家有冇听过嗰个种豆嘅故事啊？即系种豆，然之后个豆一路生，一路生，一路生，一路生，生到去边啊？生到去 云上边。 系啦，生到天空上面， 上面有巨人噶、 哦。系啦系啦，跟住咪可以爬上去嘅。咁、由于咧棵豆咧，即系日益咁样增高啦。咁于是乎咧，我个女就好期盼，即系佢越生越高啦。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有啲惊上面有巨人咁样。嗱，咁我今朝想讲咧，就唔系呢一样嘢，而系想讲种植嘅道理而悟出嘅另外一样嘢。嗱，咁近来屋企因为种豆，咁啊，琴日讲咗啦，种豆都系晒下佢啦，同埋不断咁样淋水啦，咁棵嘢咪会高嘅。咁我之前亦都有讲过，我个女咧咪唔系好中意食嘢嘅。咁、近来佢突然之间建立多咗一个习惯，就系、是、佢不停咁饮水，然之后间唔中又企出去露台度晒下。 明晒。 咁我有一日就问佢，点解你咁得意嘅啫？呢排见佢日日湖水都饮晒翻嚟。咁然后我又话，咁企出去晒咧，平时好唔中意太阳噶。咁佢就话啊，想高啲咁样啦。咁、我以为呢一个逻辑嘅应用已经完噶啦。谁不知昨天我发现了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是用同一个逻辑发生的。 是 就是话说他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粒钻石。 啊 是啦。 哇，你家随便执都执到的。 哇， 巴比要收线啊。收线啊。 听日再打过来。 邀请我们去你屋企啊，好像我们去摸龙床咁啊。 我帮你清洁下间。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帮你吸尘啦。 即是他屋企可以淘金咁样啊。 正 喎。 但他最后一个重点是不知道在哪里。 在哪里。 因为通常我不见了一粒肯定是那粒即是我第一粒。肯定是那里。 不是重点不是这里。重点是 重点已经在那里了。 我冇嘢噶，我一定唔会，我一定唔会唔见钻石嘅。 系咩？ 我一粒都冇，我点会唔见啫？冇， 你收埋咗啫。唔系，其实我 你自己就一粒钻石。 系啦， 黄老五 耀眼噶。 好嘢，好嘢。但系唔好信佢咁多， 一分好辛苦，好辛苦。 做咗卅几年啦，唔好再信佢 啦。阿Jackie同你唔好喺我女面前讲，我惊我女拖咗中国去晒太 阳。系嘛？但系点解关钻石事咧？ 佢谂住用同一个道理咧，嗰粒钻石就会生长啊。 媽媽真係教得好呢個理財嘅概 念。係咪啊？ 佢冇將薯片攞去曬。攞去撬罐，佢攞钻石攞去撬罐。 唔系因为钻石似种子啊，可能一粒咁样。 我都唔知点解，跟住我就觉得好古怪，点解佢拎住嗰粒嘢喺露台度晒咧？咁跟住佢就话，晒到晏昼之后过咗几个钟咧，佢就会变大噶啦，咁样。 哇，仲会生仔添啊，妈妈，你睇下，佢开始隔篱有粒细钻石出嚟咯。 唔系，咁你应该教佢嗱，钻石咧唔会晒下就变大嘅。 系会点咧？ 钻石咧你要攞俾阿爸，同阿爸讲。阿爸，我想呢粒钻石变大啲，阿爸就会哦咁样啊，咁我辛苦啲做嘢啦，俾多几年我呢粒钻石就变大粒噶啦。 喂，阿钟哥，你咧应该开个环节，唔系净系教人教仔，你应该教埋教老婆。我做咗人老婆咁多年，都唔识同我老公咁讲。 快啲同你老公讲，我粒钻石要变大啲。 可能芭比唔使讲。老公已经出手啦， 哎呀，唔知听唔听到咧？ 我帮你嘅老公体贴啊，我本身都识做啦，自动波噶嘛，唔系要讲出嚟咩？ 本身可能嗰一粒已经好大噶啦，已经好大噶 啦， 陨 石嚟， 陨 石嚟，唔系钻石。 嗱，虽然我唔系人哋老公，但系我亦都希望所有现役嘅老公咧，千祈唔好做坏规矩啊，即系唔好无端端送粒大钻石出嚟。 你放心啊，钟哥，我会紧守住呢个防线嘅。 好啊， 小花即刻冲出嚟， 你望出边，你望出边， 冇嘢睇。 好似人行过嗱，咁啊呢个道理啦，咁但系呢个就应用咗我女嘅道理啦，咁我就发觉哦，原来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嘢系唔知点解会误咗一个以为系真嘅道理，但系其实咧到你大大下就发现咧唔系真噶啦，咁我就近来又发现咧，我自己都有两件事咧系到而家都仍然深信。但系又開始有啲懷疑啦，即係都幾十年啦。你諗下，第一件事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好似啲 B B 咧瞓埋一邊咧，個頭咪會凹咗嘅。咁我個頭咧，我摸落去就係凹嘅。咁我諗我細個應該係有為咗呢件事困擾過嘅。 咁我而家都聽好多喎，話啲細路仔如果淨係挨住左邊咧。咁個左邊嗰個位咧就會啲凹凹地咁樣 喎。個後尾枕嗰個位置咧， 我都有聽過。 咁啲家長咧，而家新一代就會教即係要搓下佢嘅，因為佢輕輕力可以可能會仲變翻圓咁樣啦。咁要喺佢細個嘅時候幫佢搓啦。 你而家搓係冇用。 係啦，我而家搓就冇用啦，已經太遲啦。咁但係咧。我細個爹哋媽咪係冇幫我搓嘅，所以我個頭依然都係有一個位係凹住，所以如果我剃光頭就唔得啦，會凹咗咁樣啦。 你無端端唔會剃光頭，你頭髮咁多， 我幻想下嘛，幻想下會係點樣，唔適合我嚇。咁跟住咧，到有一日咧，我就同我爹哋講，我點解個頭凹嘅，好古怪。我啲同學話咧，個頭應該唔係咁樣嘅喎，我摸過人哋個頭都唔係咁嘅咁。跟住我老豆就同我講啦。你老筍未生埋咋？你大大下咧，嗰个老筍嚟噶，佢生埋咗就会圆翻噶啦。我真系信，信咗好多年。 哦，但系老筍系喺前面噶。 咁我嗰时唔知噶嘛，小学五年班。 唔系喺侧边噶， 仲要喺后边。 仲要后边添，变咗。 咁到我大个子，即系就知道原来呢一个系一个爹哋氹我嘅一件事啦。咁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每个人都应该会有呢啲咧，细细个俾人氹咗嘅好特别嘅回忆。你哋有冇啲咁嘅嘢啊？ 嗯 啊，剩晒嘅 大个就有 吓、啊，大个有 大个俾人氹咗， 大个嗰啲唔使啦。不过即系小朋友亦都系有佢嘅天真嘅地方，就系、是我唔可以话系好容易氹，但系咧喺佢哋嘅相处里面咧，好多时候你用呢啲好生动啦，或者系好灵活嘅故事咧，唔系要佢哋相信啲乜嘢，而系可能咧令佢哋会将呢一个嘅盼望或者系呢一个嘅期待咧，可以摆到喺生活上面嘅其他 嘢。呢个好麻烦嘅。即系话小朋友的童年崩坏啊，即系童年梦想崩坏啊，好难搞嘅。即系究竟几多岁先至可以话俾佢听事实嘅真相啊？嗱，佢几多岁先有一个分水岭先？系咪我攞咗成人身份证翻嚟就阿爸？我成人啊，你话晒啲真相俾我听，好难有一把尺啊！即系十一岁同佢讲。廿歲同佢講，五廿歲都唔同佢講。 我諗佢自己悟出嚟啦。 係啊，應該會快啲嘅，因為咧，當你好相信一樣嘢嘅時候咧，小朋友會翻去學校咧，同啲同學仔或者老師講噶嘛。咁跟住好快咧，你就會俾第二個同學仔潑冷水。我媽唔係咁講噶喎，冇啲咁嘅嘢。 同埋咧，依家啲小朋友好醒噶嘛，有搜尋引擎噶嘛，你唔講我咪自己搜尋咯。咁當然呢個又要喺個搜尋引擎嗰度把關啊，因為搜尋咗啲錯誤嘅資訊，譬如爹哋媽咪話：，我點嚟㗎？咁通常問啲爹哋媽咪個小朋友， 我仲要咧講埋咧，我第二件崩壞嘅事係咩咧？就係我細個都相信咧，美少女會變身啦。咁我就留住支變身棒，近來我就俾個女睇，咁我女話點變啊？自己睇片啦。點知佢掟爛咗啊！崩壞曬啦！